发言人表示，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是一贯和明确，当前南海形势总体和平稳定，并持续向好发展，批评美国不是南海有关争议当事方，却频频插手南海问题，敦促美方切实恪守在南海领土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承诺，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不要再做地区和平稳定的干扰者、破坏者和搅局者。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位于内宋海峡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75点，跌195点，总成交金额431.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41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4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30.5元，跌10.5元；阿里巴巴244元，系跌10.2元；中粮肉食3.03元，跌2.7元；美团点评200元，跌6元；中芯国际40.8元，跌1.15元；银河娱乐53.9元，升3.05元。港交所357.8元，系跌3.4元；小米集团16.52元，跌5.7元，跌5.4元；吉利汽车18.32元，跌7.4元；京东集团243元，跌12.6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732，瑞士法郎8.23，澳元5.383，加元5.697，新西兰元5.067，欧元8.7946。每百元兑港元7.23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464。日经平均指数报22,640点，跌144点。港金现价报16,64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1美元，卖出1,79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确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军器厂街，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慢车排到海丰园。在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比较挤塞，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宏照道的支路就挤塞，龙尾在九龙货仓。在新界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恒昌花园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繁忙，龙尾在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仲有唔好左穿右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二台夏日心花分，周日节目玩得好开心， 暑假到啦！ 咪咪唱，暑假要点过先够开心啊？ 有假放，玩咩都一样咁开心啦、 啊。尽量瞓晏啲嘅， 睇下电视啊，摊喺张床喺度谂嘢，好正啊！ 做少少练习啦，你全个玩晒嘢都系唔得噶咯。 整西瓜粽， 打下机啊，同啲女仔一齐 shopping 咯、 啊。你睇佢哋斋讲啊，都咁开心啊！ 斋讲都咁正，咁斋听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 听咗当玩咗，都一样咁开心啦、啊。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在这段疫情的时间，可能爸爸妈妈会发现到家的小朋友的情绪是处于一个绷紧的状态。在这些时候，不妨考虑一下熄了个电视或者手机，将注意力摆在小朋友的身上，花多些时间了解一下他们想讲些什么或者想做些什么。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是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不是黑袍黄队、啊，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00，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天，早晨啊，豪仔，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啦，先讲个天气，女郎宝宝先。 系啊，30度气温，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一早晒住大家，好热。 好啦，我哋而家对一对标先， 嚟， 而家系 10:12， 10:12，我哋倒数。离六点仲有几多个钟头？ 哇！ Okay、 一个钟、两个钟、八个钟， 七系啊， 七个几钟咯， 七个几钟、啊。我哋要对标咯，即系我哋嘅欢乐时光仲有七个几钟头。 又唔好咁讲， 系啊嘛， 几时都可以嘅，外卖都可以系欢乐时光嚟噶。 唔系 ，Happy Hour， 我嘅意思系我哋嘅 Happy Hour 就冇啦，走翻就冇啦， 冇，我哋嘅欢乐时光系指净系得人嘅啫。冇病菌嘅歡樂時光。 啊 ，OK， 好， 係啦， 希望都係咁。 同係啦，首先我哋就去到六點咧，就大家知道啦。 做咩啊？你又扮咩叫啊？ 咩都好啦，你通常去到嗰个时间，突然间就哇惊一惊咁样噶嘛？ 六点啦，佢哋出嚟噶啦，佢哋出嚟啦。 我哋而家自己要有个心理准备先，要预咗嘅，同埋我哋亦都要咧拍一拍手，为我哋嘅特区政府嗰个科技嘅研发咧，迈进咗咁大步咧，我哋真系要感到自豪。佢哋最新研发出呢一个病毒嘅特性咧，竟然啊！即系唔单止知道佢英文名系呢一个即系 COV19， 系啊， 英文名已经有啦，系啦，仲有埋呢个咧出没嘅习性， 系、 就系 咩啊？你讲啊？ 咪就系早出晚归咯？ 唔止噶，佢哋不嬲都即系 咧，昼伏夜出。我讲错咗，系昼伏夜出， 系 昼伏，即系话咧日头咧， 佢 系匿埋嘅，所以我哋喺六点前咧系遇唔到佢嘅，但系夜出咧就因为六点后咧佢就会， 咦？咪先。 蝙蝠的嗰啲嘢就係咁樣行嘅喎。 你中咗啦、啊，你都係我哋嘅首席科學顧問啊！ 唔係喎，佢哋如果 啱啊， 佢哋之前嘅一個開心大發現咧，就係喺呢個室外咧係危險過室內啊嘛。 冇錯冇錯冇錯， 呢個都係佢哋嘅發現，所以佢哋嘅 policy 先至會有啲特別嘅改動嘅啫嘛。 係啦，所以我哋 需要綜合幾樣原因，所以咪有呢個結果咯。 冇錯啦，即係如果我哋交朋友嘅話咧，而家呢個 ZOV 十九咧，佢嗰個活動範圍咧。我哋而家越嚟越清晰佢大概係點樣啦，係啦，佢個名啦，佢嘅特性啦，就喺户外咧就厲害過喺室內噶啦， 大家更清晰啦咁樣，所以唔好問點解啦， 冇錯冇錯，即係如果唔係嘅話，冇理由啊，冇理由琴日特首會話食屎。晚六朝五嘅时候就不得堂食， 系 冇理由有呢个 噶，只可以外卖， 系啊，冇理由啦。 由礼拜三嘅凌晨开始啊，十二点开始啊，吓，咁呢个系其中一个新嘅措施啦。 咁其实政府都希望你大家多啲翻屋企见下屋企人，多啲外回家啊嘛。 唔系喎，嗱，但系即系我哋咧而家见到佢新嘅措施咧、有 好多嘅，大家阵间我哋逐样讲啊吓。 OK 啦，譬如话咧，呢一个游戏机中心啊、健身室啊要关闭7日啦，食肆控制人入座人数啦，晏昼六点至第二朝五点唔准堂食，净系准外卖啦。禁止呢一个咧，即系四人群组聚集啦，咁样。即系但系咧呢啲嘢咧就系、是、即系、 你识诶咩？ 唔系，我就想话啦，如果咧根据呢、這、一个统一个科学嗰个计法嘅话咧，咁点解游戏机中心又唔可以咧夜晚六点钟之后先至禁止大家聚集喺度打机咧？ 哦、你想我解释啊？ 因为嗱，你食屎 好难喎、 啊。嗱，食屎但系六点之后咧，就净系准外卖，即系话你唔准喺度聚集啦。咁如果我 系 游戏机中心同健身室，咁我就会问啦，咁点解唔可以咧？六点前咧，你继续俾佢哋戴住口罩嚟打机啦，或者咁样。咁你六点之后咧，就只准健身外卖啦。 唔系啊，你明唔明啊？ 系咪即系点解唔可以咁样谂咧？ 即系都系因为嗰个除唔除口罩嘅问题啊嘛。因为戴住口罩做啲咁剧烈嘅运动咧，其实都好吃力嘅。 可以 讲紧边一方？方便即系打机啊， 打机喎、 啊，其实打机都系咁，你哇，喺错个 错个 波出嚟啊，咪 错个星期啊，我哋啲年代出晒嚟啦。 咁如果你有呢一个 theory 嘅话，咁我问到你一个问题啦，点解康文署咧即系所有嘅场所咧就系而家系要关闭嘅？即系讲紧咧，譬如你话喂打波啊嗰啲咧，喂戴住口罩 啦， 咁入剧场咧？佢真系坐喺度嘅啫，你头先咪话即系打机都好大动作嘅， 系 入剧场全封，即系我本身今个 weekend 咧有啲 show 系准备开噶啦，零秒刹停一。个都冇得剩，咁嗰个咩原因啊？ 又嚟啦，嗱，咪讲咗咯，室内里面系好危险噶嘛，都 系啊，呢、這个特性唔同咯， 困住啊嘛。 同埋咧，我哋快啲话翻俾听众听先，头先好激动啊，佢哋话咧，喂，未开始噶，我哋知未开始，七、月十五号午夜先实施。 头先我咪话系今晚嘅凌晨十二点咯， 我哋而家只不过话啲即系可能要倒数啦，我哋要计定啦咁样。 我哋讲紧倒数嘅， 系啊，真系好多啊，即系我哋明嘅。你话而家咧，因为嗰个疫情又严重咗好多咧，但我谂咧，亦都系因为。疫情越嚟越严重咧， 加辣啦而家。 其实而家大家咧反而好想咧，政府攞到一条统一啲嘅即系口径出嚟咧。 我反而佢有一样嘢系统一嘅，即系佢嘅口径从来都唔统一咯。 哦， 呢一方面真系好统一噶。 即系知否世事上边， 边患 财 事永恒。 事永恒，因为嗱唔系大家挑骨头啊，而系咧你都嚟到已经叫做你唔知而家当第三波定几多嘅 第三波啦， 第三波啦。咁大家真系好想知道，喂。都應該有啲統一啲啦，譬如究竟係咪頭先嗰啲雜性？如果你話有危險嘅，咁點解今日啲專家都話午市咪仲多人？ 係啊， 但係你話晚市固然係多人啦，你估午市少人㗎？係 啊，因為個個打工仔都出外食用膳啊嘛，叫做 即係如果你要 好少可，即係唔係話冇嘅，但係佔個比例，我相信唔多啦，大自己大飯。 係啦，即係嚟到今日咧，你有陣時仲未摸到佢條線咧，佢究竟係話哦，因為咧就以人數多寡嚟做風險啊，以呢、這、一個。即系影响你最少嚟做一条线啦，定系用边样咧？永远都唔知道。 咁又要顾住咧饮食业嗰班从业员啦，嗰个经济圈啦，因为如果真系咁嘅话咧，佢真系唔掂当啊！可能佢估啊，即系谂下政府嗰个荷包，我分咗好多七百亿钱，可能我冇再多个七百亿噶咯。 系啊，嗰一万蚊攞完翻嚟之后唔知点用啊嘛，而家。 跟住你如果再唔掂当，佢又嚟多住嘅，可能政府可能都要望住呢个叫做嗰盘数嚟去。 虽然咧就即系有阵时唔未必会明白晒咧，即系究竟咧佢嗰个条例系会唔会系咪唔够统一啊？但我自己都觉得咧，当每一日咧呢一排都好似哇再创高峰，再创高峰咁样啦，净系讲紧啊，即系琴日啊新增加嘅呢个咧嘅本地感染咧有成41宗啊，即系我觉得其实佢真系。 琴日嗰個措施啊，都幾辣咁樣咧，就辣落嚟嘅話咧，其實都係好事嚟嘅、嗯。起碼我哋都想，如果我哋要望到家鄉嘅話咧，咁啊，即係個家鄉就即係代表啊，疫情同我哋講拜拜嘅話咧，可能一啲嚴厲啲嘅措施要做啦，咁樣咯。 但係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大家必須要戴口罩啦。這個、呢個咧，大家一定要遵守，因為其實好多個國家咧、地區咧，佢哋都係做奉行緊呢樣嘢嘅。不過大前提，佢哋咧都會喺呢個公共交通工具。譬如当你搭港铁咁样喺入闸前咧，可能都有一个叫口罩提供俾乘客嘅，因为真系唔系个个可能买到噶嘛，叫做啊。虽然你话而家已经成行成市，又话有口罩墙啦咁样，咁但系你都要提供噶嘛。如果唔系，你点可以实施到呢件事呢？ 咁又唔可以咁讲、啊，政府有提供到口罩你，但系 买错， 即系嗰个俾人哋救病佢嗰个样靓唔靓嗰个，咁我就觉得呢一个冇，大家冇。冇藉口噶啦，如果唔係咧，講到明噶啦，罰5000啦嚇咁樣啊， 係啊，咁啊其實而家我覺得大部分都戴咗啦，喺佢未實施強制之前咧，即係你有得個別人士。 其實我哋都好保護自己， 好保護自己啊！ 但係唔明點解啲源頭喺嚟自邊度啫？係咪？ 而家真係係咯，佢咪要堵截咯，咁所以跟住佢亦都有嗰啲咧，就係話 堵截，但係佢冇勒令嗰啲，唔係嗰啲冇收緊嗰啲叫做入嚟香港嗰啲條款啊嘛。 都有嘅，又唔可以話佢冇嘅，即係譬如之前啊船員啊嗰啲嘅。航空業嘅服務員啊，佢哋就唔需要，係咯，但係就有人就會覺得佢遲咗咯。嗱，如果你話嗰啲咩測試 啊，你仲有測試咯， 測試唔夠嘅話咧，另外咧佢哋都會啊為四個行業啊做一個免費嘅檢測嘅，包括咧就有安老院社嘅員工啦、食肆嘅員工、的士司機啦，同埋物業管理公司嘅員工嘅，為數夾埋好似咧都有成幾十萬嘅朋友㗎， 因為佢哋真係接觸得好多好多嘅人士㗎嘛，係咪先？係 冇錯， 都係叫少少高危啦。 系啊，你知唔知咧？而家即系我又唔敢肯定。我早两日咧，我嚟睇帮衬啲诊所睇医生啦。 Uh-huh. 但我明明系睇嗰啲腰酸骨痛嗰啲噶嘛。 系。 咁咧，但我唔知点解咧，我听住咧佢嗰个接待员咧，就同咧即系其中一个病人咧，或者嗰个姐姐嚟咁啱咧，就喺个 reception 嗰个位度咧，猛同佢讲话：嗱，你咧攞住呢个，你咧就留啲唾液样本落去。 深喉唾液样本。 系啦，咁啊讲咗几次，仲好搞笑，佢不停同佢讲话：，我冇口水点算啊？你有嘅，你掠出嚟就有噶啦。 实有嘅， 口水 都有。佢问 冇痰就话啫。 系啦， 口水都冇啊。 跟住你知我隔篱咧，我听到我都有啲打咗个抖啊！点解咁嘅？呢间诊所明明系医腰酸骨痛嘅啫， 点解 会留深喉唾液样本？跟住好惊啊！ 佢哋有帮手做检测啊？ 唔系，我就唔知啊。其实我有个问题嚟嘅， 咁点解你唔问嗰个护士姐姐？即系你同佢哋个个都咁熟，同埋有得同护士姐姐倾下偈，你唔想咩？ 唔想啊！嗰刻唔想问啊。系啊，我即系但系咧， 有啲担心啊。 系啦，你就好似好担心，究竟会唔会？点解会咁样噶？佢哋有咩事啊？点解要留呢个深喉唾液样本咧？咁样咁，但系而家咧，如果你话政府佢扩大咧，即系其实佢都将嗰个范围咧。就盡量有可能嘅人士咧，就排查出嚟先，就盡量做多啲，做多啲，咁我諗都好事嚟 嘅。衛生署都有點名，有5間餐廳咧，即係都呼籲嗰啲即係唔舒服嘅朋友咧，都快啲去求診睇下自己有冇中伏㗎。 同埋佢就點名要嗰五間嘅餐廳咧，就進行呢個大清潔嘅，因為咧分別地咧都出現咗感染嘅群組。 係。 哦，其实真系讲到呢一度，每一个消息都真系哇，犹如重击啊！明明即系之前嗰几个礼拜，我哋先至多咗少少开心嘅消息啦，就即系话咧，好似咧周围嘅经济活动啊，就好似慢慢复苏咁样啊，但系哇，呢一个礼拜真系。簡直一個又一個大浪冚過嚟啊！我哋香港嘅朋友要繼續撐住啊！ 七日先啫，係咪啊？ 暫時就話七日嘅，但其實有一啲咧見到嘅記者朋友咧，就訪問一啲譬如酒吧啦、餐廳食肆啦，佢哋都會話咧 唔樂觀係咪啊？ 唔樂觀啊！啱啱先好咗少少嗱，你又話要封七日啦，咁但係封七日嘅話，係咪租唔使交？系唔系咁点算咧？ 四日之前嗰啲咯， 系啦，佢哋都会遇到翻一样嘅问题，咁样点样处理咧？但系其实嗰啲后著咧，琴日就冇任何嘅公布嘅。 琴日未正式实施之前咧，我落楼下间餐厅帮衬咧，佢已经咧自动变咗系即系群组外卖多啦。同埋咧嗱，佢有块好高嘅板咧，我特登影咗张相添啊。佢有块好高嘅板咧，真系遮晒人啦。咁咧，然后咧仲要好正我嗰间， 过晒头啊嘛， 同埋我间餐厅咧。佢嗰塊板咧好有心嘅，佢唔係淨係一塊亞加力膠啦，又唔係一塊紙皮啦， 同埋有温馨提示嘅。 佢有圖畫有文字咧，係成塊都係印刷咗咧，好靚喎！寫住咩咧？靜音進食三部曲， 即係大家收聲啦，食嘢啊！ 係啦，靜音進食三部曲， 靜音 係啦。咁然後咧，仲寫住咧呢塊叫做防疫夾板，安心用餐。咁然後咧就有三幅好靚嘅圖畫咧。 勁似咧嗰啲學生啊交壁布板咧貼喺課室後邊咁樣咧， 幾好啊！係啦，喺度即係白泥曬或者半透明嗰啲咁樣咧。 佢又話嗱用餐前啦要戴口罩啦，食緊嘢嘅時候除口罩啦，不過唔好講嘢啦。用餐後咧大家又戴翻口罩啦，然後就話咧最緊要咧就靜音進食。跟住我即刻影住一張咧，佢仲哇紋咗啲好靚嘅彩虹咧作為一個裝飾咧，我諗佢都想話俾你聽係咯。 辛苦一阵， 坚持多阵 咧， 系啦，彩虹会出嚟噶啦，真系。我哋希望好似呢只歌咁样啊，日出时让病毒终结， 好啊好啊， 快啲快啲走。哦 ，sorry， 佢系日出时让恋爱终结啊。我哋又要做呢一个流行歌曲嘅保育工作啦。 系啊， 佢就 系 四大天王之一， 歌神张学友。日出时让恋爱终结。佢亦都有做过电影啦，佢又可以话歌影视嘅三妻嚟嘅，系啊！希望各位零零后多啲留意，多啲留意啊！介绍翻，介绍翻。 是你睡了，这日出悄悄，写一张最后的纸条，来望你一次，从梦眼中。轻的转身，一切没掉，没有话说，驾着车悄悄，想过去，哭中带着欢笑，承诺过跟你能同到每朝，想这里又再终于好好。这生中多悲哀，愿你今天起珍惜你未来，不必等一天我再次抱抱。冲不开天色悲哀，是两颗心相恋欠未来，背弃你即使不应该。车远去。前尘比日出掩盖，望你别要都睡醒了，失去我一生接受不了，平淡里相对。人无话再讲，想这里又再终于哭了。这伤中多悲哀，愿你今天起珍惜你未来，不必等一天我再次复来。冲不开天色悲哀，是两颗心相恋欠未来。背弃你，即使不应该，车远去，前尘比日出掩盖。 王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日出时阳恋恋爱终结 啦，咁有啲嘢都系终结噶，系啦，因为嗰个书展啦， 书展 琴日 终于终结咗啦， 终于就讲 到，你唔好话终结，人哋话延期啫， 咁、 啊、 起码即系起码听日， 即系起码唔系七月里边会有咯，终结到七月咯， 系啦，暂时咧据了解啊吓，书展咧可能有机会咧延期去到九月或者十二月举行嘅咁、样。另外咧即系仲有噶嘛，即系咧吉孖住上噶嘛，香港动漫电玩节啊，系啦，因应疫情啊，主办商咧都。讲咗会延期啦，目标咧就希望可能系改到系十月或者十二月嘅， 系冇错。 但另外一个咧，同我哋香港更加多朋友有关系嘅就系、是， 明明有个希望系咪？有冇希望啦？ 落彩又冇咯， 七二一都唔开啦。 佢好似系咪啱啱先恢复翻冇几耐嘅啫？ 未恢复，宣布咗将会恢复，但系已经亦、 哎、 都再次宣布咧，就系话咧会延期啊。咁啊，几时可以开翻六合彩咧？我谂都系要等佢走啦。阿疫情你走紧啲嘅话咧，我哋大家嗰个香港人族人嘅希望啊，可能有机会重现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若果疫情惡化，有可能要求食肆全日都只准外賣。政府宣布明日凌晨起實施多項防疫措施，包括食肆每日傍晚六點至第日的早上五點不准堂食，只准外賣。陳肇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解釋，希望縮短市民在食肆聚集的時間，但由於仍有不少人要上班，需要吃早餐和午餐，不准晚市堂食，是希望鼓励市民回家吃饭。对于政府计划引入两间内地私营机构安排检测服务，陈肇始表示，这两间公司在香港设有实验室，检测在本港进行，检测人士要向公司提供基本资料。他又说，由于检测人数多，难以估计几时完成检测四类高风险群组。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对于由明日起食肆每日傍晚六点至第二日早上的五点期间只能够外卖，超过一半的食肆会有困难，部分的食肆难以做外卖生意，估计这类食肆在相关的时段会暂停营业。黄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表示，虽然现时有专门负责外卖的公司，但难以同时应付全港食肆，有关公司亦未必有足够人手送外卖，若要市民在食肆门口等候自取外卖，可能会违反限聚令，食肆只准外卖要面对很大问题。他估计单计七月餐饮业可能损失约30亿元的生意，若果相关措施持续之后，每个月的损失会更大。香港演艺学院宣布，因应疫情将会延长关闭校园，最少至今个月20号。另外，学院澄清上星期一名演艺学院的学生确诊的情况，表示有关学生上个月17号起已经没有返回校园，属低风险个案。学院在今个月7号接获有关学生确诊的通知之后，已经即时关闭校园，并要求学生和教职员离开。学院亦都随即安排校内彻底消毒，有关清洁工作已经完成。学院表示，有关学生所有紧密或者非紧密接触者均对病毒检测呈阴性，卫生防护中心已确认学院并非确诊个案的感染源头，因此学院的教职员和学生不必进行大规模测试。中国海关总署公布，上半年以人民币计，出口按年下跌3%，进口下跌3.3%，对美国进出口下跌6.6%。单计六月出口增长4.3%，进口增长6.2%。海关总署公布，上半年外贸表现好过预期，经过首季震荡之后，第二季有所回稳，六月进出口都正增长。而出口自四月起连续3个月正增长。海关总署表示，疫情冲击之下，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中国发展环境严峻复杂， 将会全力做好口岸疫情防控和促进外贸稳上工作等，努力稳定外贸基本盘，推动外贸促稳提质，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作出更大贡献。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85点，跌486点，总成交金额6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3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84点，跌26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19蚊，跌22蚊；阿里巴巴239.2，跌15蚊。中芯国际39.05，跌2.9；美团点评195蚊，跌11.1；中粮肉食2.97，系跌3.3；小米集团15.94，跌1.1；港交所351.6，跌9.6；吉利汽车17.72，系跌1.34；银河娱乐53.6，升2.75；京东集团239.4，跌16.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22，瑞士法郎0.942，加元1.363，人民币7.01，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2,593点，跌191点。港金现价报16,640蚊。跌70蚊。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96.39美元，賣出1,797.3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桥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桥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就车多少少啫。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呢一段咧就车多，排到去海丰园对出。在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狮隧出口方向沙田、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啦，同埋宝林北路宝林村行人桥面方向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四位荣获奥斯卡提名的荷里活巨星走访世界各地，追寻自己祖父母在二战打仗期间的非凡故事。第一集《山火驿动的心》女主角海伦娜·保咸卡特， 在德国由纳粹党所煽动的反犹太情绪，很快就威胁到我公公婆婆的人身安全。 到底战争怎样改变她祖父母的一生？历史二三事之海伦娜祖父母打仗的日子，今晚9:30，港台电视30日。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 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势，哎呀，即将开始，夜晚食肆六点钟之后咧就要全线外卖。我呢个拍档平时好中意借人哋嗰间咖啡室坐喺度打佢嘅稿噶嘛。咁而家冇得坐喺度嘅时候，有冇谂过一个新嘅地方可以安置到你，可以吓、静静地嚟打你个稿，做你嘅工作呢？系。以后冇得用藉口，老婆，我同朋友出去边度啊？食咩嘢啊？或者我打稿啊？冇噶啦，咁点算啊？系咪都要？哎呀，都系啦，爱回家啦，大家，因为政府都建议大家翻屋企吃饭啊嘛。嗯，系啊，诶，唔知呢个疫情咁样之下，影唔影响到佢嘅工作呢？我哋有请曾志豪。 哦，而家咧真系疫情影响之下咧，嗰、那个咖啡店都已经啊，又变翻一半嘅台啦。你都见到咧，佢好似成日都俾人咧，而家啲食肆咧，佢有啲台又黐到咧，好似俾人抄咗街咁样咧，攞啲胶纸黐咗个封条喺上面咁样。咁冇办法啦。咁呢个时候你咁啊，梗系要安心啲噶啦。如果唔系你嗰度一路打电脑，跟住一路有人打黑黐，我谂你都惊啦。咁啊，如果你喺屋企冇嘢做咧，因为开始啊，已经见到有啲工会啊，可能就呼吁咧，佢就话啦，政府又检视紧啦，究竟公务员会唔会有得喺屋企工作啦？但系佢哋就鼓励咧，就话私人公司咧，如果你真系有啲员工担心嘅话咧，希望俾佢哋在家工作噶。咁啊，在家工作有咩做？过去几个月你都已经知道啦，煲剧咯。咁啊，今日咧我又想介绍一套剧俾你煲下，佢唔系剧嚟嘅，严格嚟讲。啊，不过又唔系，佢都系一套剧嚟嘅。呢套剧咧都几长寿嘅，佢系由旧年咧做到今年咧，都足足一年嘅啦。呢一套剧咧就叫做《七二》啊，系啊。咁啊，香港电台嘅铿锵集咧，其实旧年咧已经炮制咗一辑咧，就讲七二一嗰个即系元朗嘅真相啦。咁啊，嚟到而家一年啦，其实真系唔经唔觉啊。估唔到即系今日七月十四号，其实仲有一个礼拜之后咧就七二一啦吓。估唔到咧一年之后咧呢一个古仔咧，都仲系发展紧咋。即系我都觉得呢啲长寿剧咧，好鬼即系长命啊！嗰个剧情咧，一路都未大结局。最紧要系咩咧？好多角色演员咧出晒嚟啦。不过你一路都系唔知道咧，啊，佢最终嘅命运会系点嘅咧？我哋以前睇嗰啲剧咧，明明见到咧坏人咧，总系会俾人拉噶嘛。喺嗰啲剧情里边咧，咁啊呢一集嘅编剧咧，我谂就拖得比较耐啊。到而家咧，好多重要角色出咗场咧，不过都仍然未知咧，佢系中定系奸嘅咧，佢系黑定系白嘅咧，佢系好人定系坏人嚟嘅咧？未知道，咁啊，所以咧，琴日咧就有第二集啦。琴日就有一年后咧，就有第二集嘅呢个七二一咧，就叫做即系守护真相咁样啊，即系边个系去守护真相咧？咁我真系要赞下我哋咧，即系啲同事真系好厉害，因为咧嗱，即系详情你可以自己睇下，但系咧佢点样可以再守护真相咧？佢利用咗咧，即系喺嗰个元朗嗰条街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店铺啦。佢哋咧有装过闭路电视噶嘛，佢哋咧就喺嗰个闭路电视度咧，又攞嚟咧望翻好多当日嗰啲片段咧。嗱，我就讲其中一件 T 恤咧，真系见微知著，亦都见证住咧做记者咧一定要胆大心细咧，面皮厚咧，真系三样齐晒。因为点解咧？嗱，心细咧就系佢透过嗰个闭路电视咧，佢认到其中一个咧，即系喺呢个剧情里边有出现过嘅白衫演员咧，佢就认到，咦？虽然佢冇留低姓名啊，但系佢件衫后边有门派嘅图案、哦，系啦，就见到佢嗰件衫后边咧，就有一个好清晰嘅字眼咁样。咁啊，呢个字眼咧，仲要俾佢哋咧，即系心细啊嘛，就要联系到咧，就话，咦？嗰度咧，原来有一个派别咧，佢有一个乡市派别咧，同呢个 logo 一样嘅、哦，去问一下先咁样。嗱，首先要心细，你先可以咧喺咁多嘅图画里边咧见到嗰个 logo 出嚟嘅。好啦，咩叫胆大心细面皮厚嘅胆大系咩咧？ 咁跟住真係犀利啦！佢哋咧就要真係深入去到咧，即係人哋地方啊嘛。咁雖然人哋好客啫，咁但係未必中意你噶嘛。咁所以咧，你入到去咧，你見到啲記者咧，真係少啲膽量都唔得。我啊，琴日作為一個咧觀眾咧，我隔住個 mon 嚟睇咧，我都個心卜卜咁跳啊！更何況咧，去到現場問問題嘅咧，其實係嬌滴滴嘅，即係女同事嚟嘅啫。所以真係厲害，膽大，佢哋照問，攞張圖就照問，咁啊對方梗係照答啦。咁老实讲，我觉得咧，以受访者嘅答案咧，显示出胆大多啲嘅，因为系咯，我估唔到佢哋嘅答案都几大胆嘅，咁都可以唔应嘅。不过唔紧要咧，佢有佢权利嘅。最后啦，就系胆大心细面皮厚，因为咧佢哋成日都要摸门钉啦，甚至乎咧佢哋仲要摸门钉咧，去到可能有啲区议会嘅会议度咧，去问政府部门啊，去问警队咧，咁佢答你就答你，佢唔答你咧，你都冇办法，你都要锲而不舍噶啦。所以咧。睇完呢一個即係鏗鏘集之後咧，我諗大家又會明白到頭先講話做傳媒咧嗰個追求真相嘅嗰個特質咧。我再重複一次啦，就係膽大心細面皮厚。咁我諗唔止係傳媒嘅，我諗我哋香港人咧，如果你每日都用呢個精神去即係生活嘅話咧，嗯，我哋會變得更加好嘅。哎呀，我面皮厚啦，不過膽好似唔夠大喎。风头火势，咁如果胆大心细面皮厚，唔知道我哋呢位拍档咧，佢觉得佢系具备边一样嘅条件呢？你可以话你三样都有都得嘅。如果你咁讲嘅话咧，我就保证你已经拥有咗面皮厚啦。我哋交俾你啦，黄耀祖。 我又觉得我真系都算三样都有，但我仲要多一样添，唔止面皮厚，我仲有我唔知胆大心细。我眼都细啊！人哋话咧眼细睇嘢集中啊嘛， 仲有身细、哦，我你这种身细、哦， 哇咁都俾你入到啊！俾个叻你啊！我谂大家而家呢排咧，即系疫情啊，就咁反复嘅时候咧，都唔够胆咧，就去海滩嗰度玩噶啦。尤其是如果你听完呢一单新闻之后，可能你更加唔够胆去到屯门嘅黄金泳滩或者系龙鼓滩嘅石滩一带啊，度玩嘅添。 个头啊， 你知我讲咩？你真系唔好去啊！话俾你知嗱，讲咧好似讲鬼故咁样嘅。话说，即系喺呢个前晚嘅时候啦，就有一位嘅爸爸啦，就带埋佢嗰两名嘅女啊，一个咧就十岁，一个十二岁啊，就去到呢个屯门嘅黄金泳滩嗰度玩嘅时候咧，佢哋仲要系夜晚去，咁其实都明白噶，可能。夜晚去谂住就会少人啲啦，咁又安全啲咁样啦，都系夜晚十点几先至去噶啦。但系你作为一个爸爸，如果你突然之间听到个女喺个海滩度讲呢两个字嘅话，都真系喊咗出嚟。因为就喺度玩紧嘅时候，突然之间个女咧就同阿爸讲：阿爸嗰度有只手啊咁样。哇，你系咪真系好惊啊？嗱，但大家唔使咁惊，因为个爸爸咧即系好爸爸嚟嘅，即刻冲过去保护住个女啦。睇一睇。咩手啊？真係有隻手啊！原來喺個海嗰度咧，就沿啲浪啊，爬下爬下咁樣咧，就有隻豬手啊，衝咗上岸啊！ 佢發田。 唔係啊，嘔心好多嘅，我要繼續解説落去。因為呢個爸爸呢就係話呢，見到嗰隻豬手呢已經係發脹咗，好嘔心，就係俾大浪沖咗上岸咁樣嘅。咁佢就話睇下睇下，唔止一隻豬手喎、啊，沿住呢個海岸線呢有好多隻豬手呢都真係唉各自咗喺沙灘度咁樣啊。跟住呢有記者知道嘅之後呢，亦都有問返喺泳灘嘅一啲嘅救生員啦，佢哋話其實唔止豬手啊！佢話咧之前咧已經喺朝頭早咧發現仲有豬手同埋大批嘅雞翼啊！即係呢個海中漂浮，初時咧就呢個防沙網嘅外面嘅，之後咧嗰啲海浪嘅衝擊之下咧入埋沙灘嘅範圍添。救生員話咧成朝都喺度打撈啊，幫手就係做呢個清理嘅。點知咧打撈完嗰啲嘅雞翼又到啊豬手又漂到過嚟咯，佢話估計咧都有超過100隻啊，變咗咧就掉咗去個垃圾站度啦。天气咁热，佢话好快已经咧喺附近闻到好大阵嘅臭味啊！其实听到都几惊噶咁样，咁啊，但系最终大家就要问翻咯，究竟点解呢？我哋香港屯門嘅黃金泳灘嗰度啊，龍鼓灘石灘嗰度會有咁大量嘅凍肉，而且係發脹同埋發臭嘅咧咁樣。嗱，呢個咧就唔知係咪一定嘅，但原來就有報道就咁講啦，佢就話。由上個禮拜五開始，其實海面和沙灘在個東莞市虎門鎮那邊一帶已經出現了大量的豬手，估計超過20 吨啊，呢个系个数目嘅二十吨啊，系话咧为市政府咧就已经有派人咧去清理噶啦，咁样就有人怀疑会唔会系当中有人系曾经试过啊偷运猪肉或者冻肉嘅货船或者一啲走私船沉咗，又或者。会唔会系有人故意弃置一啲有问题嘅猪肉呢？咁至于呢一批嘅猪手啊，究竟系嚟自何方？边个系货主？或者系边一个地方度或者飘到过嚟香港嘅话呢？其实呢啲都仲系一个谜嚟嘅。但系你睇到呢一啲嘅新闻，我谂即系要同我哋嘅听众们分享啊。可能暂时呢两个泳滩，我唔知佢有冇挂红旗啦。但系我系你嘅话呢，可能就真系未必会选择去嗰度住噶啦。因为有唔同嘅泳客都会话咧，会担心啦，病毒会唔会有问题啊？即系一讲猪又咁样就系得只猪手，大家就会谂非洲猪瘟会唔会有病毒嘅之类咁样。咁我谂首先第一样嘢咧，大家唔好咁惊先，但又好难叫大家唔惊嘅，真系一水之隔啫嘛，系咪？咁就飘到过嚟啦。我哋香港咧已经即系大家喺呢个疫情嘅底下都几大压力噶啦。最唔想嘅系咩啊？梗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啦，系咪？所以我希望咧有关嘅当局咧都真系好好咁样去视察下，并且揾翻个原因出嚟啊！喂，内地话疑似有二十吨，佢真系十分之一啊，飘到过嚟嘅话，我哋真系咁样去打捞啊！真系要揾个打捞队先至搞得掂啊！风头火势，猪手佢系好中意食嘅。我记得我哋有一次喺拍风骚私房菜咧，我哋有听众门主整咗猪手咧。我冇记错嘅话，佢好似有带走添，因为我哋食唔晒。但我几肯定呢一只猪手喺黄金海岸嗰边嘅猪手啊，唔止一只啊，佢一定唔会打捞啊，系咪啊？桂花田。 发晒毛，发晒胀，我望住自己都唔想。系咯， 好计啦， 又唔好去到， 惯噶啦， 又唔好咁样嚟比， 唔好即系自愧认为啦， 真相唔好讲太多啊， 唔好泄露国家机密，系。 俾个问题大家谂谂，要即时谂，即时答吓，想定唔想啫？之后先谂下点解想，点解唔想咧？啊，究竟问咩啊？想唔想做一个有钱名人咧？哇，梗系想啦！点解啊？因为有钱名人可以享尽荣华富贵，唔忧柴又唔忧米，想食咩都唔使计过度过，想去边度玩就去边度玩，想读咩学校就读咩学校，总之好处应该多过坏处啦，系咪？就算有唔好处，都可以有钱解决啊嘛！边使烦恼咧？系咪？相信呢啲应该好多人咧都系咁谂啦。但系呢位名人，佢真系觉得自己太出名。仲觉得咧，因为佢嘅出名系阴公猪咯，而影响佢个仔仔嘅成长。吓啊，谂下都系嘅。小朋友天真无邪，白纸一张，但系有个出名嘅妈妈，一出世佢就已经被好多人关注，真系冇办法。嗱，呢个系佢嘅命中注定。咁可能有人会啊羡慕呢个小朋友，你好咯，咬住金锁匙出世啊，一世冇烦恼。但系佢嘅父母如果唔好好教育栽培佢嘅话，其实佢嘅成长阶段都唔会好似大家想象中咁好噶啦吓。讲咁耐讲乜嘢啊？讲紧边个啊？梅根啊，系啊，嗰、那个好有型啊，唔做皇室成员嗰、那个咧，同哈利王子去咗一家三口去咗飞咗去美国洛杉矶豪宅住，仲影响埋人哋豪宅区嗰个梅根啊，系啊，佢咧同阿朋友讲话，哎呀，阴公猪啊，因为自己太出名而令到一个一岁嘅仔阿 Archie 咧，可能咧会缺乏社交技巧学习，亦因为咧佢太出名啦。唔可以同阿仔仔咧一齐上呢个亲子课程，感到好唔开心。佢仲话因为小王子咧要即系要咧同其他同龄嘅小朋友一齐学习相处，又要同其他小朋友玩，先至可以有助佢嘅大脑发展噶嘛。即使冇疫情啊，阿梅根都话自己唔能够啊同其他新手妈妈一样可以做咩啊？一齐参与嗰啲兴趣班，感到好无奈。讲到呢度，大家仲想唔想做呢个有钱名人啊？阿梅根咧话咧，连一件陪仔女去学嘢嘅普通事佢都做唔到啊！其实我就唔明啦，咁点解佢唔向佢阿嫂啊海蒂 或者去其他皇室成员去请教一下呢？又或者其实问问佢老公亨利王子啊，同年时戴安娜王妃系咪啊，即系有冇陪佢同哥哥一起翻去学嘢啊，去翻学啊咁样？唉，有钱名人真系我哋啲普通人真系唔明佢嘅烦恼嘅。不过相信大家都系想做一样嘢嘅，想做一个有钱嘅普通人咁就好啦。 身在他乡，志在远方，你的爱让我坚强。歌声荡漾，你为我鼓掌，沉浸在爱的海洋。从不敢想到想去做到做到我想的，事实证明我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脆弱，我只是需要一盏灯，一架钢琴，一支麦克风。身在他乡，志在远方，你的想象过做律师，做记者，做奥运冠军，但是都没有结果，因为我最想要的是一盏灯，一架钢琴，一支麦克风。身在他乡，志在远方，你的爱让我坚强。 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Good morning， 细眼仔同埋肥妹仔。 Good morning， 瘦眼茄细眼仔。 我头先好似捽碟咁啊，我食个早晨咁样咯。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瘦眼茄，早晨啊，大家，我哋咧而家继续停课不停学。 系啦，我哋今日学咩英文啊？系咪学猪手嘅英文啊？ 猪手啊，即系嗰个我听到都想呕啊！我哋唔学嗰啲，不过咧我都睇到嗰啲新闻咧，本来咧我爸爸妈妈谂住带我去书展噶嘛。 系啊。去输钱 系咯，好彩冇去输钱咋？ 输钱啊！ 哦，输完钱仲要俾人剪啊！ 系啊， 哎、小朋友嚟噶，我唔会赌钱噶、 啊。 你估好似桂花田琴日咁咩？ 系、哎、啊，哎、 我冇啊，我剪人哋喎、 啊。你系肥妹仔，唔系桂花田啊？你惊咩啊？ 我代表我妈妈讲， 我瘦眼球都冇出嚟啦。 系啊，佢忍得住啊，但系佢自己赢咗。 咁我哋学咩英文啊？ 因为咧，佢哋咧就延期啊嘛，咁我就想问下大家啦，究竟有阵时咧，我哋见到咧有唔同嘅活动啊，或者情况咧都会延期，但佢哋会用几个唔同嘅英文字，究竟几时用边个字咧？有阵时我哋听到会用 delay，d e l a y，delay， 系啊， 有阵时咧就会用 postpone 嘅、哦、，p o s t o n e，、哦、有阵时咧又用另外一个字嘅、哦，就系、是、put off，p u t， 跟住 o f f，、 哦、我知啦， 佢几时用边个字 咧？如果咧你你好嬲想闹人咧，做咩要延期咧？就用 delay 啦。 点解啊？ 因为你配合个情绪嘅时候咧， 你俾个例句我咁样， 有冇搞错 啊？ 做咩要 d 噶？咁就完咗啦。 做咩要 d 啊？我都唔知你讲乜嘢。 冇人咁讲嘢。 唔系佢就会话俾你听，唔准再 delay 啊！佢就会讲DNM 咯。 系啊。 no next time 咁樣啊 ，no more 啊， 係啊， 係 啊，嗱，即係呢個咧，我唔記得佢叫咩名啊， 秀安琪 啊，係啊，秀安琪啊，佢就覺得咧同情緒有關係嘅， 我要 delay 啊， 唔係啊，好啊，咁啊，肥妹姐你覺得幾時會用 delay， 幾時用 postpone 咧咁樣 ？postpone 咧，即係話咧，佢係會押後嘅。 其实两个字都是延期押后啦， 即是譬如输钱咁样啊，输钱咁样啦，佢系会 即 系 会想输 钱系用 postpone 嘅，因为时间长啲。如果你 系 话本来十二点开始，我哋谂住两点先开始就用 delay， 系啦，同一日里面发生但迟咗就用 delay， 但如果佢成够嘅押后嗰啲叫做 postpone， 但 put off 系咩啊？ 我唔知啊， 我逐个解说啊吓。嗱，其实咧你哋都唔系完全错嘅 ，postpone 嘅时候我哋用咧通常就系主动啲啊，譬如咧琴日佢哋咪宣布咧要即系书展要延期， 系 由嗰个主办单位主动去宣布噶嘛，我哋就会用 postpone 呢个字啦。而 delay 呢个字咧就系一啲比较突发嘅情况嘅，譬如我哋成日听到，哎呀，我班飞机咧 delay 咗啊，会话我班飞机 postpone 咗噶嘛，系咪？所以呢啲咧就通常一啲突发嘅情况，好似啲飞机有延误嘅话咧，我哋就会用 delay 呢个字啦。 所以咪系同一日发生嘅嘢就系迟咗， 但有阵时 delay 都唔一定系咁样嘅。 仲有最后一个， 而仲有一个 put off 咧，其实咧同 postpone 嘅意思咧好近似嘅，但系咧就系一个比较轻松，即系我头先话书展要延期啊。postpone 好嚴肅噶嘛，係咪先 ？Put off 咧就會係一個咧輕鬆啲、簡單啲、口語化啲嘅表達。 咁如果打牌係， 拜拜。 英國首相約翰遜當地星期二將會主持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英國廣播公司報導，英國政府正係準備將中國電信設備商華為剔出英國 5G 網絡建設，具體時間表同細節仍未清楚。但官員傾向先要求當地的電信公司從明年開始不再增設華為的設備。英國政府在今年1月宣布有限度允許華為參與當地 5G 建設，並要求將華為的市場份額控制在 35% 以內。約翰遜上星期表示，有關決定並非一成不變，會審慎考慮華為在英國 5G 網建設扮演的角色。每日电讯报早前报道，英国政府计划在2025年前淘汰华为，预料数码、文化、媒体及体育大臣杜永敦当地星期二晚上会就华为发表英国政府的最新声明。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位于吕宋海峡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天气酷热，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00点。跌374点，总成交金额85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5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20点，跌12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25蚊，跌15.5；阿里巴巴240.2，跌14.2；中芯国际40.25，跌1.7；美团点评199.1，跌7蚊。小米集团16.22，跌8.2；吉利汽车18.04，跌1.02；中粮肉食2.98，跌3.2；港交所355.4，跌5.8；银河娱乐53.45，升2.6；京东集团241.4，跌14.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727。瑞士法郎8.228，澳元5.38，加元5.692，新西兰元5.064，欧元8.791。每百元兑港元7.23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456。日经平均指数报22593点，跌191点。港金现价报1664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06美元。卖出1799.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比较挤塞噶，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噶。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呢一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啊，近住红桥有意外啦，咁影响到元朗公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挤塞，龙尾喺泥围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西九龙公路的支路去返丽翔道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狮隧出口方向沙田、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宝林北路宝林村行人桥面坑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CIBS 廿九季全新节目 移植新突破，全面展示香港移植最新酸。 当个肾搏咗落个受肾者啲血管度，睇到第一滴血，唔系第一滴血， 第一滴尿，哎呀犀利！ 咁呢个系一个兴奋嘅感受， 喜庆在心头，带大家一齐体验精彩节庆。 江陵端午节咧系韩国嘅四大名节之一，着晒古装会朗读表演啊，唱歌表演啊。咁我哋有一样嘢叫粟德艾草做嘅年糕，几好食嘅。 CIBS 就系、是。社区参与广播。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继续十一点嘅风速快活人啦，热啦，而家热到晒一度咯吓。 系啊，仲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添啊，亦都可以提一提大家啦。十一点半之后咧，今日星期二，照样会有风速生活小确幸嘅。 系啊，我哋小确幸咧都会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嗰度咧做呢个现场直播嘅。咁我哋今日咧就会一样啦，考下大家个动动脑筋系嘛， 好嘅形容， 喐下啲手，喐下啲手， 身体协调操， 哇， 系啦， 即系睇你操唔操系嘛。 操唔到啊！直情系操唔嚟啊！ 我都 feel 到， 冇得扮可惜操。 佢好苦恼，佢话咁啊搞唔掂真系。 如果大家好似我一样，对于左右系分唔到嘅朋友嚟讲，今日会好大压力噶。 大家可以用即系做下你嗰个啲手指运动啊，即系喐动下先啊，拉系啦，即系活动下先。 咁会做啲乜嘢咧？十一点半之后咧，留意住我哋节目啊，听住又得，睇住咧就睇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Live 啊。 好，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琴日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新嘅措施啦，但其中一样嘢咧就，大家以为有机会会出现翻，冇出现到 咩嚟噶？ 在家工作、 哦、 home office 呢个都几多讨论嘅，因为 仲未有住而家 系啦，但系因为咧，即系特首咧，即系开出嚟开记者招待会都有讲到嘅，点解唔即系带头就叫大家即系，譬如公务员在家工作，佢都会话咧，即系可能会好担心影响到市民啊平时日常嘅生活啦。上一次即系多咗公务员咧在家工作，嗰啲车牌是如何？ 冇错， 就即系哇，影响好大啊咁样。 我想讲星期五嗰日，我去过长沙湾嗰个叫做运输处嗰度。 好， 系啦，哇，蛇饼到咧， 但佢平时都蛇饼噶啦， 平时都蛇饼噶啦，不嬲都蛇饼噶。 系嗰啲我都知嘅，但系嗰个蛇饼嗰个位置，我讲想，我想话系全院满座啊，系啊，仲要漏到出去大堂啊，打蛇饼咁样。 哇，你讲到咁，我真系觉得哇好危险，全院满座，室内好多人，我真系有啲惊。 哇，咦，好多菌，即系心里面就系要 你埋咁喷咯， 系仙女咁咯，自己喺度喷啦， 系咯，一啲唔系佢嚟咯， 系啊。 冇一点唔系佢嚟啦，对唔住，有冇一点唔系静嘅嗰个空间，可能又系成问题啊！真系满得好紧要，因为可能实在太多之前累积嗰啲咧，太大人流太多，咁虽然咧有啲系可以网上做嘅，但系网上做完之后咧都要去亲身咧落到去嗰度去攞啲证嘅咁样咯。 嗱，咁啊暂时政府咧就唔谂啊疫情啊，即系呢个情况底下咧就再次啊就提倡呢个在家工作啦。但其实有好多嘅公司咧都做翻呢一个嘅 policy 噶，我自己。都有几多嘅朋友，不论系做金融行业又好啦，银行都好啦，佢哋都真系多咗朋友咧，就继续就在家工作。不过琴日咧就出咗单新闻，呢一间公司就向佢哋嘅员工咧发出咗一个在家工作嘅指引， 系 一个内部嘅电邮嚟嘅。 Okay. 但呢个内部电邮咧，即系佢就讲到明就系话，如果你在家工作咧，要有啲乜嘢嘅条件你要遵守。听完之后都有好多嘅讨论。 哦 ，OK， 咁即系话咧，之前可能第一次咧叫在家，即系其实我哋咁耐以嚟，好似好少可在家工作嘅，即系嗰啲，即系因为 你讲咩啊？即系旧年， 唔系啊，啱啱呢几个月先至，我系咪叫做即系 多咗？ 即系因为疫情先至， 系啦系啦系 啦， 即系话叫做初次体验啦咁样，可能就系会唔会之前啲老板觉得，哇，咦，你真系坐喺屋企， 咪以前唔惯啦，简单啲，冇人会觉得在家系工作咯， 系啦， 在家系射波嘅啫嘛， 又或者系你去咗行山都有相摆咗上嚟啦，系咪？ 咁而家佢要 系啦，今次讲紧嘅咧，真系加辣啊！讲紧 HKTV More，大家都即系都几支持佢嘅，因为阿黄山啊嘛，系咪？即系成日都话啊，佢为香港人做咗好多嘢，又攞唔到个牌，好惨啊咁样。今次咧就佢嗰间公司啊，佢就话咧近日咧就向呢个员工发出呢个内部嘅电邮，佢都觉得嘅，为咗咧要保障员工同埋社区公众健康，减低嗰啲感染啊，员工系可以100%在家工作嘅。 不过 指引咧都几严谨，例如佢就咁讲到明嘅，必须咧系。要签署一个承诺书，就话佢在家工作期间，即系 office hour 嘅时候啦，绝对唔会离家出外，就算系外出散步、用膳、购物，亦都唔可以。 哦，系啊， 更加唔可以咧外出同朋友进行呢个消遣活动，好似睇戏啊、到商场购物咁样。嗱，呢个就系第一点啦。 哦 ，OK， 我啊逐个讨论定啊讲 先。你可以讨论先噶。 我话咁，佢点知我喺呢个在家工作期间，我出咗去 shopping 啊、食嘢啊？ 可能系要带嗰个监察手环。 呢个 GPS 定位我系咪啊？ 即系会唔会咁样啊？ 咁啊，点样去？ 呢个就同第二点我要讲嘅有一啲关系，可以听埋先啦吓。佢话在家工作咧，即系你嗰个 office hours 嘅时候咧，佢就话你嘅手提电话一定要设喺一个响闹嘅模式，即系你唔可以校咗静音冇声嘅。 唔可以话咧，我收 sorry， 我收唔到你 call 啊， 我 miss 咗，我冇校到声咁样。佢就话唔得嘅，而且仲要电话响 就即刻听， 有啲空间俾你嘅，唔系要即刻听 两秒。 三声之内，即系连连连连连，你一定要听啦， okay, okay. 一定要接电话，并且咧就要将公司嘅直线电话转拨到去你嘅手提电话嗰度。如果公司咧未能够咧即刻联络到你，你即刻听电话嘅咧，就会打去你嘅屋企电话。如果需要进行呢个视像会议嘅话咧，必须要确保啊视像嘅镜头操作正常啊，并且喺会议进行期间咧都系要启动嘅。呢啲都系佢哋严格需要遵守嘅规矩 嚟嘅。 好多人都冇固网电话噶啦，听唔到细人电话点打固网电话都冇。 咁所以佢就唔得咯，你咪三个链之后又要揾到你咯。 系啊，响三声之内啦，呢、這个就系大家咧，即系几多嘅讨论。 系啊系啊。 啊，人第一步嗱，我都明嘅，即系当上一轮咁多嗰啲 home office 啊，得到咁多办 home office 啊嗰啲嘅。 行山银行啊，几出名啊， 假啦系咪先咁样？所以佢哋就有新嘅规矩，好多都明嘅，但亦都有人咧就喺度讨论咯。哇！你去到咁样嘅时候咧，系啦嗱，你哋觉得有冇太过苛刻啊？ 唔系，我净系想问咧，佢平时翻工系咪都系咁噶？冇理由平时翻工咧，三个链之后揾唔到你，我就链你噶嘛？唔会噶嘛？ 唔系，因为我见到你个人喺度啊嘛，或者你做咩啦？ 即系话咧，佢其实而家系想提出一个条件咧，就系话你咧喺屋企咧仲惨过喺公司。 嗯。 佢要做到呢個條件就話好啊，咁如果你仲係揀喺屋企嘅，你咪揀咯咁樣。 其實咧，我想話， 喂，你喺公司啊，你有時我估啊，你話如果你想落去買樣嘢，蛇一蛇咧，你總有方法蛇到噶嘛。 嗯、 但係而家反而唔得、啊，即係你如果你喺屋企嘅話咧， 那個電話響唔知幾時， 佢要無時無刻都要望到你、啊。即係嗱，就舉例你話，如果你翻咗工嘅，你話喂，我去借尿遁，借一借尿遁個尿比較長啲嘅，哇，咁你就走咗落樓下，你話買包煙，舉例下咁樣。可能佢都唔發現嘅，甚至乎話：，是但啦，由佢蛇十分鐘啦咁樣。但如果你而家用呢個 home office 嘅策略，那個政策嘅話咧，你係死梗啊！真係三聲揾唔到 link 咧，就已經奪命追雲 call 啦。跟住仲要影你個 video call 啊，再打電話，同埋話如果你落咗街咧，你可能話：，喂，我都係落去買鑽魚蛋啫。 你講到明唔得啊？ 係啦， 總之 office hour 唔可以落街，食飯都唔可以落街。 反而你喺 一至二都有 lunch time 係嘛？ 誒，佢講到明嘅，就算係食飯用膳購物亦都唔可以。 喂，咁我都咁样食饭时间冇啊？ 可能有一样嘢咧，佢唔系话要你嗰个钟头都需要做嘢，但可能佢都系想保障翻，即系佢觉得你点解要 home office 啫？ 冇错 ，home office 就系想你安全啊嘛。你出街食饭lunch hour 嗰啲咧，其实都危险噶，即系可能系美丽嘅，但佢亦都有讲到一点咧，就系话咧，你头先就话咁即系会点啊？系咪会抽样？即系会突击嚟打个电话先？系会嘅、 哦， 因为佢哋嘅人力。管理部咧係會隨機抽樣，打電話咧去到同事嘅手機同埋家居電話，以確認佢哋嘅身處位置嘅。如果發現咧有同事違反咗以上嘅守則嘅話，最嚴重嘅處分可能係解僱， 係咯。唔係，我覺得正就係佢想話俾你聽咧。你如果要 home office 咧，你要付出嘅代價啦，你得到嘅待遇咧， 係、 其實係會仲差過你留喺公司嘅。佢就減少你嗰個誘因咧，即係其實如果用我哋以前嗰啲福利政策咧，做個比喻就話、啊，你咪攞綜援咯。不過我要你攞綜援攞得好辛苦，攞、 啊、 得好難攞，然後佢就會令到你咧就係話，嗱，你如果唔係必要咧，希望你都唔會嚟攞綜援啦。佢而家咪一樣啦，嗱，你唔係有必要嘅，你唔好 home office 咯。你如果你真係要 home office 嘅話咧，麻煩你，哇，23條軍訓一樣啊，出曬嚟，你慢慢嚟啦。 如果我咁樣諗咧，即係因為真係 home office 咧，好講嗰個員工嘅即係 discipline 啊，自己嘅紀律高唔高啊，係咪？咁可能咧，即係之前嗰幾個月咧，佢哋試過 home office 咧， 係咪 影響過佢哋公司嘅進度？所以嗰樣嘢就決定加辣，就令到嗰樣嘢，喂，大家真係留喺屋企啊，真係要工作啊。其實有冇地方係講得通嘅咧？幫佢嘗試去解說嘅話， 冇，佢又冇錯嘅。 係咯，我又覺得其實 因為你係 錯 啊嘛， 同埋你真係賺緊人工啊嘛， 冇錯， 係 咪？ 係啊，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公司有呢啲條件咧，都係要遵守嘅。你話係咪好辣咧？又我覺得佢有呢條條文喺度咧。佢做唔做一件事啊？即係話會唔會係咪真係廿即係成日都一日八個鐘裏面 call 你十次，睇你試長三次 咁佢又未必會 我諗係未必嘅，但係有條條例喺度，喂你真係唔該認真，真係喺屋企做嘢咯。 我真係自己喺度諗啊，點樣即係響三聲你要聽電話點得嚟嘅咧？我懷疑會唔會係真係試過有一啲即係大家呢幾個月如果有試過 home office 嗰啲朋友啊，可能你都有試過㗎啦，就係、是、明明可能已經出咗街㗎啦，死老細打電話嚟，老細打電話嚟 講 咧，揾個靜啲嘅地方，可能就係要佢就避呢一啲啊，即係等同於咧阿田去打牌咧， 人哋一樣啊， 係啦，阿華打嚟，靜啲，靜啲，靜啲，靜啲， 唔好嘈， 講先呢個電話先，喂， 圖書館啊， 好啊，係啊，搭緊車咯，跟住一完， 尖沙咀啊，尖沙咀啊， 會唔會係避呢啲咁樣嘅情況咧？係啊，我都會噶，喂，等一陣，明明打緊牌，等一陣做嘢做嘅電話，喂，係啊，好啊，好啊，好啊，冇問題，好啊，拜拜，咁樣咯就， 道高一尺，魔高又一丈， 又買咁跟翻公司規。 如果你上 home office 的朋友麻烦你要注意一下啦三声连连之后就要听电话啦 Another summer day has come and gone away in Paris and Rome but I wanna go home may be surrounded by a million people, I still feel all alone. Just wanna go home. Oh, I miss you, you know. And I've been keeping all the letters that I wrote to you, each one a line or two. I'm fine, baby, how are you? Well, I would send them, but I know that it's just not enough. My words were cold and flat, and you deserve more than that. Another airplane, another sunny place. I'm lucky, I know, but I wanna go home. I got to go home. Let me go home. I'm just too far from where you are. I wanna come home. I'm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 It's like I just stepped outside when everything was going right. And I know just why you could not come along with me. This was not your dream, but you always believed in me. Another winter day has come and gone away in either Paris or Rome, and I wanna go home. Let me go home. And I'm surrounded by a million people. I still feel alone. Let me go home. Oh, I miss you, you know. Let me go. I want go home, Michael Bublé 嘅 呢个人咧，连英文歌佢都唔放过嘅， 唔系一个简单啊嘛，就系一个字啫。 系啊，系啊 ，OK，OK，好。 屋企啊，好，嗱，即系而家疫情全球都严峻啦，系咪？ 好似越嚟越严峻咁样添啊！唔同嘅地方都真系 keep 住刷新新嘅纪录啊！我冇记错咧，琴日我唔知嘅前日咧。全球个确诊数字咧系破咗纪录嘅，以单日数字嚟 讲。 系啊，所以大家真系千祈唔好咁容易松懈啊！ 喂，系啦，即系其实香港咁样，我哋都即系觉得啊，点解会突然间爆得咁紧要咧？咁好啦，但系即系疫情，我哋当然要快啲控制，希望可以有疫苗啦，系咪？快啲研发到疫苗可以帮到手啦。 系， 但系嗰个死亡数字咧，都真系。有增無減嘅，即係每日嗰個數字都係都好多啦，好犀利啦咁。咁其實原來咧有啲國家咧，佢哋開始煩惱點樣處理嗰啲遺體。 哦，之前都已經 係啊， 通常咪集體掘個窿咯，馬上就倒曬落去，好好好 集體啊！有試過， 好多地方都有，美國 只有集 美國有啊，因為佢直情係即時處理， 係啊， 係啊，一個大坑咁樣咯，然後就全部擺落去㗎啦， 係啦， 嚟唔切處理㗎啦，嗰陣時都已經 係。我就唔知我見過佢哋咧，即係之前有啲特別嘅處理咧，就喺嗰啲棺木上面度啊，因為即係做唔切咁多啊， 就搭上搭啊嘛，好似係吧？ 你呢個 打洞，打洞我記得。你一次講緊話打洞插落去嗰個土地度， 我就唔記得有咁講過。不過佢哋都要有啲特別嘅處理咯。 係啦，咁啊而家咧墨西哥佢哋都係嚴峻嘅，咁啊即係確診數字咧幾乎近有30,000人啦。 係咁美國嗰邊啊嘛。 係啦，咁而死亡數字都34,000幾人啦。咁佢話咧即係太過，佢話公共嗰個叫做墳場咧。佢已經爆滿啦， 係 咁佢所以咧，佢話咁而家點處理？政府你覺得可以點樣處理？ 即係佢哋有咗一個特別嘅處理方法， 唔夠地方係啦， 唔夠地方，唔係徵用已經冇用嘅學校咯，可能。 佢哋都停课噶、 啊。鼓励海葬。 即系嗰地方做咩啊？ 咪撞住先咯。 咁点撞住先？ 你话间学校冇翻学，即系咁样将会都会翻学噶嘛？ 咁每间学校都有啲鬼故噶嘛？成日都咁讲啊嘛。 即系个沙池里面下低好多尸体啊！ 几廿年前喺嗰度打过仗啊咁样。 会唔会系即系大力啲推广就可能火化咗之后 海 葬 啊？唔够地 啊！即系可以嗰啲草地度啊，系啊，即系呢一方面啊，其实都可以考虑啊，系咪？佢哋又唔系做呢方向呢、這个方向 啊，好得意喎！外国都有火葬，但系唔系咪嗰个比例，即系土葬多过火葬咧？系啦，即系 我唔知个比例点。 地方大， 结果咧 系咯。 啊，佢而家咧就阴公猪啦！哎呀，佢系因为地方唔够，政府咧而家就要缩短原先葬喺墓地地下里面嗰啲先人， 提早起翻出嚟啊！ 要提早起翻， 有冇 话 几多年嘅时间？ 佢 因为其实我哋香港都有噶嘛。 佢冇讲 exactly 嘅时间，但系佢讲话即系好耐嗰啲啊，即系已经可能几十年埋葬喺地下。咁人哋可能谂住埋一世噶嘛，系咪先？即系佢地方有噶嘛。咁佢话而家佢话如果安葬多年嗰啲咧。我哋會首批去掘咗起，即係起咗佢啲骨先，跟住哦，咁跟住可能咧去火化，即係可能又唔知啦， 變咗骨灰 咁樣啦。咁跟住咧就騰空一啲位俾而家新嗰啲安葬啦。 有冇話咧？佢哋呢啲真係 好 慘喎、 啊啊！ 即係個感覺嗰度好似變咗香港嗰啲排隊上公屋嗰啲咁樣啊！即係死咗都要排隊，你明唔明白啊？ 而家係 要香港 要讓路咁樣啊！ 如果唔係點解香港要即係希望大家即係勸下你屋企人啊？即係即係如果走咗之後就海葬或者係嗰個叫做撒灰啊咁樣，因為都係唔夠地方啊嘛。咁所以佢话而家咧都冇办法啦，啲人都冇声话，即系冇话 投 诉 啊。 暂时睇唔到佢话有人投诉，因为都真系大量处理三万几个，系咪先？咁所以就话而家要安排系咁样做。 可唔可以唔好一定要一个起一个走咁样啊？可唔可以系平排啊？即系紧密啲唔介意啊？可能话大家老有鬼鬼啊！我同你分啦，系咪先？ 如果你大家有 好难老有鬼鬼噶嘛，可能唔识噶嘛， 唔识咪，诶，一次生两次熟啊！哦、即 系 既然都系咁，嗱，何必赶走？何必赶 我 走啊？ 唔好意思，即系可能咧，我哋我曾经何时去过几个地方，即系外国地方啦，嗰啲叫做墓地咧，佢哋比较阔嘅，即系嗰啲位与位之间咧比较宽敞嘅。佢哋 墨西哥系点唔知啊嘛？我谂墨西哥我哋睇电视剧都少啲见到佢哋啲墓地 系 点啊嘛。 即系又唔似我哋香港咧密密麻麻咁样，可唔可以学咧？好似豪姐话斋，可唔可以近翻啲啊？即系可以A 同 B 中间再加多个位，其实可以够位噶嘛？两个 位 个 老外仲 share。 唔系我成日都谂就系你话你去到咖啡店度，你预期嗌走嗰个人，然后让个位俾你坐咧，不如话喂逼少少啦，分一。睇攞有俾你坐啊！ 系啊， 系咪可以咁啊？ 而家唔知道，总之咧，连墨西哥呢个地方咧，都需要即系话起咗旧有嘅先人嘅嗰个地方，即系嗰个位置。 迟早咪变 安葬新嘅 立体停车场啊！日本嗰啲咧，上下格咯，层层叠啊！你先人咧就二 A， 佢就二 B 嘅，可能都要 咁 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教育局向全港学校发信，表示学校需要在两三日内完成所有考试，或然后取消部分考试。又要求学校除了考试之外，要由听日起暂停所有校内活动两星期，包括补课和课外活动，直至今个月28日。相关的安排亦都适用于提供非正规课程学校，包括补习学校的面授课程。教育局又说，如非必要，所有学生不应回校。教育局表示，部分学校和幼稚园的新学年会在8月开始，明白学校家长和同学都希望尽快知道新学年的安排，局方会同专家和业界保持紧密联系，并且因应疫情发展，尽快敲定并公布新学年的相关安排。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若果疫情恶化，有可能要求食肆全日都只准外卖。政府宣布，听日凌晨起实施多项防疫措施，包括食肆每日傍晚6点至翌日的早上5点不准堂食，只准外卖。 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希望缩短市民在食肆聚集的时间，但由于仍有不少人要上班，需要吃早餐和午餐，不准晚市堂食，是希望鼓励市民回家吃饭。对于政府计划引入两家内地私营机构安排检测服务，陈肇始表示，这两家公司在香港设有实验室，检测在本港进行，检测人士要向公司提供基本资料。他又说，由于检测人数多，难以估计几时完成检测四类高风险群组。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王家和表示，对于由听日起食肆每日傍晚六点至第日的早上五点期间只能够外卖，超过一半的食肆会有困难，部分食肆难以做外卖生意，估计这类的食肆在相关时段会暂停业。王家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表示，虽然现时有专门负责外卖公司，但难以同时应付全港食肆，有关公司也都未必有足够的人手送外卖，若要市民在食肆门口等候自取外卖，可能会违反限聚令，食肆自取外卖要面对很大问题。他估计单计七月，餐饮业可能会损失约30亿元的生意，若果相关措施持续，之后每个月的损失会更大。贸发局昨日中午宣布，原定明日举行的香港书展延期举行，有参展商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理解今次安排，但由于书展过去占出版社全年业绩四成，虽然希望可以通过市民在网上购物弥补损失，但他相信今年的生意仍是大不如前。星夜出版经理谢文杰指出，书展的摊位设计、布置和聘请人手等的筹备工作已经大致完成，目前预计损失约1万至2万，但未计算以印刷书籍需要存仓的成本。被问到若果延期至九月或者十二月再办书展会否有帮助，谢文杰说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但延期会令出版计划混乱，到时都未必有太多的新书出版。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07点。跌464点，总成交金额965亿4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5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1点，跌23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22.5元，跌18.5元；阿里巴巴239元，跌15.4元；中芯国际39.9元，跌2.1元。美团点评197元，跌9元；小米集团16.16元，跌0.8元；吉利汽车17.88元，跌1.18元；银河娱乐53.5元，升2.65元；港交所354.6元，跌6.6元；中粮肉食2.97元，跌0.33元；京东集团240.6元，跌1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15，瑞士法郎0.942，加元1.362，人民币7.01，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134，欧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2557点，跌227点。港金现价报1663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13美元，卖出1799.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福亨村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福亨村。

好啦好啦，翻嚟啦翻嚟啦！ 你真系冇乱咁喐，你真系冇乱咁喐部机，唔怪阿天，我哋头先搞咗咁耐， 你唔好乱嚟， 我求下你， 我谂住影清楚啲你， 你唔好抌住啦，真系。 系啊，喺度咧，首先要同我哋嘅听众继续讲 hello 之余咧，亦都要欢迎啊！所以有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睇紧我哋 live 嘅朋友，你哋好，我系攞足我对飞毛腿出嚟同大家打招呼嘅， 又嚟呢度系真系啊，冇错。咁啊，由于疫情嘅关系咧，我哋希望教大家做多啲身体健康嘅运动咧，保持我哋。斗志旺盛嘅吓， 同埋今次劲啊！今次我哋系坐喺度做嘅运动， 哎、 即系大家坐定定就得噶啦。 而家去到个地， 又唔好咁讲。如果你一身做得到嘅话，已经好叻噶啦。我喺屋企试过做，系完全做唔到嘅。我哋今日要做嘅叫做身体协调操，即系讲紧嘅咧。其实我就咁读嗰啲字我都读唔到啊！佢就系讲紧咧点样去训练你个脑同埋训练你对手啊！ 系啊， 系啊，神之手系咪？ 其 实 咧都真系有啲复杂，但系如果多做多练习咧，其实系可以嘅。 O K， 我琴日就做咗几下嘅时候咧，都好彩地。少少顺利啦， 使唔使话俾人听？其实咧，我哋点解话担心学唔到咧？介绍呢个体操嘅系一位老先生，简称阿伯。俗称 uncle， 我哋三个竟然觉得冇信心做到一个 uncle， 伯伯叔叔都做到个运动。 喂，唔好咁样讲，我从来冇睇小过啲 uncle 嘅。你估嗰啲咩大妈舞啊，定系唔知咩 uncle 操？你呢个可以叫做 uncle 操嘅。佢第一个咧叫做 操系咩啊？ 咩嚟噶？ 好中意， 咁犀利噶， 都系想大家开心啦，系咪？佢咧嗱，第一个咧佢就叫做摸肩膊协。调操啊， 系啦，摸肩膊协调操。 嗱，咁听个名，你觉得好容易系咪啊？嗱，大家一阵间咧，就系坐定定，攞你嗰双手出嚟咧，就可以做到呢一个噶啦吓。 摸拉筋， 系拉拉筋系咪啊？ 哎呀， 我哋嚟咯，好唔好啊？ 嚟 拉拉筋嗱，咁其实咧，咁啊坐喺度真系做到嘅。 系。 咁啊，首先咧要点样咧？咦，你选择系咁样啊？揸住。 系啊，我 OK 啊。 咁你双手点样做啊？ 系咯，一只手逐只嚟噶嘛。我 你 到两只手一齐做嗰只，做唔到噶啦。 佢郭富城啊。 系 啊，好啦，你点样 啦， 天？ 啊，好啊，好啦，嗱，先咧就将你嘅右手， 好，右手揸筆， 揸筆，系啦，右手咧，咁啊，跟住摸住你嘅肩膊， 边嘅肩膊， 摸住你嘅右边嘅肩膊， 右肩， 其 实 有少少似咧嗰啲我哋扮啄你嗰啲咧。五隻手指揸埋一執咁樣， 係 啦，學嘴苦學雙形嗰啲咧，就掂呢邊嘅膊頭， 右邊膊頭， 係自己啊，係咁掂啊， 係唔係即係掂住右邊膊頭啦，跟住咧就掂左邊嘅膊頭 ，OK， 右邊嘅膝頭， 係 啊，唔係左邊膝頭，跟住右邊膝頭， 係啦，我講多次左右好唔好？邊四個嗱，我哋由右邊嘅膊頭去左邊嘅膊頭去。 左边嘅膝头 系啦，到右边嘅膝头嗱，四点嘅啫。嗱，我哋两边咧就话咧系顺时针嘅方法咁样去做，大家就啄下呢四个 corner 啦，咁样掂下呢四点先。 可唔可以顺便掂下个黑球啊？ 可以啊， 睇你个黑球够唔够黑啦。 仲有其他球， 啄啄个黑球。 好啦，咁做完右手就到左手啦吓。咁啊，用你嘅左手掂你嘅左边膊头。 左边膊头 系啦，跟住右边膊头。 呢个系就。逆时针噶咯，咁系咪 啊？系啊。 据我见就两边都系顺时针噶。 顺 时针啊。系啊，即系如果系呢一边嘅话，都系膊头膝头膝头，膊头膝头膝头咁样嘅。 Miss 同埋阿 Sir， 你哋可唔可以统一啲嘅教学咧？我作为一个资质优秀嘅学生，我跟唔到。 系啊。 好， 我觉得你喺后面自己好似傻咗咁样。OK， 嗱呢个就咁样睇咧，好容易做嘅啫嘛，系咪？跟住要到next level 噶咯，大家都应该做到啦，系咪？总之掂膊头膝头膝头上翻嚟，膊头膝头膝头四点。即系咪？你唔会做，你戴拉克风系咪？ 唔系我头先一踩只脚上嚟咧，就踩到自己咯。好啦，跟住 咁啊，到左边就左边膊头， 左边膝 头， 左边膝头， 右边膝头， 右边膝头， 右边膊头， 右边膊头， 系啦， 好啊。 一样啦， 好啊， 好， 左边膊头，右左边膝头， 右边膝头， 左边膊头啊，冇错啊， 哦，咁样嘅， 系啊，冇讲错，我会嬲噶吓，我叫咗你哋两个好咁样准备噶啦， 准备咗啦，因为 你知我几认真同埋几容易发嬲噶啦， 系啦，系啊， 系啊，记住啦， 好痛啊，啄到自己， 好啦，我哋要下一步啦， 好，下一步咧就系。开始双手， 双手 系啦，掂你个膊头， 掂膊头， 双手掂膊头，跟 住同一時間做啊 Head and shoulder in his hand tone 右手去左肩左邊膊頭 右手去左肩膊頭 是跟住呢左手就去左邊膝頭 左邊膝頭 對啦一起做嘅呢個動作、 啊、哎呀又識到自己 headphone 啊、哦、真 係有少少似呢我哋細個呢讀小學嗰陣時嗰啲輪唱啊咪首先嗰啲咩聖哈利路亞跟住下一個就聖哈利路亞佢嘅隻手呢就係你要咁樣順住嘅本身呢即係第一個動作我哋如果係當第一點呢就係我哋呢即係右手擺喺右邊嘅膊頭嘅話呢跟住你第二個動作去咗左邊膊頭嘛另外嗰隻手隻左手呢你就要去返第一個位置度就墊膊頭所以呢就永遠有一隻手嘅動作呢就 delay 咗少少咁樣嘅 其實係咪即係話呢左手掹右手耳仔呀、啊、然後呢右手摸左腳腳趾係咪即係好似玩嗰啲遊戲咁樣 其實係 要完全一個唔協調囉、 啊、不過呢而家呢嗰、那個 uncle 呢嗰、那個 uncle 操呢佢就係咁樣嘅雙手墊著、左右邊膊頭 OK 記住第一个动作、 哦、 第二个动作就是右手掂左个左边膊头左手掂左边膊头膝头 左边膝头 第三个呢咁 好第三个动作就是左手去右边膝头 左手去右边膝头 是咁而只右手就去掂左边膝头， 右手又去左边膝头，我就会跌啦，因为我企咗起身啦。 我仲未分到左右啊！ 算吧啦，六师弟， 我放弃咗喺呢个时候。好，你继续讲，我听你讲啊。 咁样啦，打交叉，系啱啱啦。 好， 好，跟住第三个动作咧就系、是、左手去右边膊头。左手去右边膊头啊！ 唔好理我，我未分到，好乱啊！ 右手去右边膝头就系、是、咁样啫，得唔得啊？ 哦， 佢做唔到啊！ 我做唔到啊！ 佢做唔到啊！ 系啊，唔识分左右真系好惨噶。其实我想讲紧。 哦，嗱，记住咧，好简单啊，总之就系 好试多次啊吓，大家听住啊吓，我睇到我哋，我负责读 comment 啊，我见到啲 comment 赞我啊，个豪仔做得好叻啊， 系啊， 做得好叻，喂， 花莲发号司令啊， 好啊， 系啊， 你哋继续做啊，因为我真系做唔到啊， 系啊， 系啊，你哋两个做，我读 comment 啊。我都话我对住张纸都唔读唔到左右咯。 其实点解我会同佢两个拍档嘅喺呢一 part 度冇理由噶、啊？一个阅读障碍，一个左右障碍 啊！ 我条命好苦啊！点解我系咁遮住自己嘅样嘅、 啊啊？ 我条命好苦啊！ 咁、 啊、 好啦，你读啊，你读。 系啊，哎、 我读啦。 好， 阿 点做嚟？一二三 ，Go！ 边一次先啊？正式系嘛？ 双手点？ 好啦，听住咯，双手放喺双脚肩膀上面， 系 右手去左肩。左手去左边膝头， 呢、啊、个动作要同时间一起做嘅、哦， 右去左肩，左去左膝，然后左手去右膝，右手去左膝，左手去右肩啊，右手去右膝。 其实你真系觉得大家会听得明？ 右手去右肩， 喂呀，一直唔好玩啦、啊，真系咁噶。 我有错乜嘢啊？ 即系我哋唔好喺度唱， 唔系咁有啲难跟嘅。 系啊， 系啦。 记住，总之其实 因为佢有一二三四一系代表系两个动作同时间要做噶嘛。 Okay, 我头先又用咗 rap 呢一个技巧，我而家决定 用手白篮， 我先用朗读嘅技巧。好，嚟多次，双手放喺双肩膊上面， 系 举起你嘅右手去左肩，用你嘅左手去左膝。 是 做到嘛各位学员耶、yeah, 俾啲声音我做到啊然后你个左膝去你嘅右膝 是 再你个右手去你嘅左膝做到嘛 做到嘛做到啊做到 俾啲反应我耶、yeah, yeah, 我感觉到你嘅能量啦 是 好啦然后呢位阿太用你左边嘅猪手搭去你右边嘅膊头 是 再用你右边嘅猪脚搭去你右边嘅膝头 是 yeah, 是 做到啦 是 然后再用你左边嘅猪手搭返去你左边嘅膊头 即还原基本膊 然后 右手 就去右肩膊啦 耶 是啊嗱做一个快板啊点话做一个快板但我首先帮你呢更正一样嘢先因为呢我哋嗰个镜头嘅关系呢你哋睇我嘅左右可能係乱咗并非阿田做错嘅。 唔紧要㗎唔紧要㗎。 但大家呢听住头先呢阿豪仔讲得咁清楚亦都而家睇阿田呢点样去做一个快速嘅版本啊你准备好未 一二 三 双手摆双膊头啊右手摆左肩左手摆左膝左手摆右膝 唔系跟住 右手摆左膝左手摆右肩右手摆右膝 佢好 乱左手摆左肩右手摆右肩一直循环系咁做啊右手摆左肩左手摆左膝左手摆右膝右手摆左膝 佢自己 左手摆右肩右手摆右膝 好痛苦我哋 系啊阿田你做一次好唔好啊好一二三嚟好 咁样啦系啦跟住 你咁样啦其实而家我哋见到桂花田咧就不停。佢今日特登着咗件露膊装嚟咧，就系可以显示出佢个膊头啦。佢嘅香肩啦，话俾你听。 喂，我想讲佢做得好快、 啊， 因为咧，其实咧，嗰个位 uncle 咧喺个片段里面度教我哋嘅时候咧，佢就即系话咧，佢系 即係呢個咧就代表住你嘅手啊，同埋你嘅腦啊協唔協調啊，兩樣嘢咧係咪可以緊密咁樣合作嘅？所以就叫做身體協調操咯。呢個咧就摸肩膊協調操。你睇阿田而家咧，好似停唔到咁樣啊，佢上咗摩打，佢嗰隻手啊好協調啊，證明你一世都唔會有老人痴呆。 係咪可以跳舞咁樣咧？ 其實 係 可以跟住個。 其實你做唔做到㗎？我想問曾志豪，你頭先。你而家叫呢啲叫做亂摸自己嘅身體， 自摸能 係啊係啊係啊，要轉歌話俾你知係另外一樣嘢嚟㗎，話俾你知。 好啊，另外咧有一個手指操咧就係有咁樣嘅，即係 嘅 uncle 操之後就到手指操啦。 雙手咧 其實都係同一個 uncle 佢發明出嚟㗎，係咪叫做 show uncle 啊？呢個 uncle 係咪嘅？ 唔係佢操啊嘛，佢叫 uncle 操啊嘛。 uncle 操 uncle 操啊嘛， 姓曹嘅， 曹查理啊，曹查理咪就係都係我嚟。 係啊，有好多人讚阿天好勁啊！ 唔系，咁你练下练下，你又晓得。 我哋监制话喺上面跟住我哋做咧，佢话佢都做到。 佢都做到啊！ 系啊，咁证明大家一把年纪，佢都跟到啊。 咁跟住咧，就将拳头 手指呢个叫做大小指伸缩操。 系啦，但系咁啊，睇下你轻松啲咁好啲啊。 啊，好好好。 咁 uncle 嘅教咧，如果你向你嘅左边。咁啊，伸出你嘅手指尾，左手手指尾同埋右手嘅手指公， 哦， 明唔明？咁样， 即系同时间咧，左右手都要做嘅，一边咧就系递咗只手指尾出嚟， 左手手指尾，右手手指公。 右手揸筆，右手手指公，有冇话右手手指公伸系好似 good 啊，俾个 like 咁啊？定系咩叫咁样啊？又要我闹系嘛？ 你只右手嘅手指公咪指向你个左边咯。 OK 好， 然后你左手咧就伸出你个手指尾咁样。 呢个就第一步啦。 好， 但系黄耀祖啊，你嗰个系一只牛角嚟嘅。 对唔住， 佢举起咗一只手指尾同埋一只手指公，呢个系牛角嚟嘅，唔系玩两只鹿啊。 我哋将个牛角咧系啦。即系左手手指尾，右手手指公咁样向住右左边啦。 系， 跟住唔该收埋，变翻个拳头。 好， 向住右边嘅时候，右边嘅右手咧就。 哇！呢个好难啊！呢个好难啊！ 左手就手指公， 就要同时间突出嚟。 同时间突出啦，系啊。 跟住， 哎呀唔得，我又变咗六字。 我都系，我都变咗六字啊！我都变咗 六字琴魔，我哋两个成为咗。 呢个咧真系要慢慢练，慢慢练你先可以快。如果唔系咧，劲。 同埋我会唔觉意伸咗第二只手指啊？ 系啊，即系我头先我有四只手指想弹出嚟。嗱呢个咧就系同我哋讲紧咧， 呢个难啊，呢 个难。你个脑啊，点样去控制住你嘅手指啊？讲就好似好简单咁啦。我哋好多听众都话咧， 做唔到你得我 阿田好犀利啊，同埋 真系犀利。 点解个个都变晒牛角嘅？我哋再嚟一次啊！ 又系变咗牛角。 因为咧，好似。你原来我哋以为就系控制住一边就出手指公，一边出手指尾， 做咗牛角， 我都系啊，都系跟住牛角啊！ 我慢慢嚟，慢慢嚟就做到啦。我哋记住啦，好左手 手指公， 右手指公， 唔系左手手指尾，右手手指公，系调转。 我已经突咗只手指公，另外嗰边 我而家又 系 啊，我右手又变咗手指牛角啊！ 好，跟住咧，下一步 调翻转咯， 调翻转咯，系啦。 我可以做到一边咯，即系我右手食大拇指同埋左手手指尾得嘅。 我系每一次都错其中一只手嘅。 哎呀，我做多一次啦， 做多一次啦， 我点都要试。 做多一次啦，做到啦，做到啦。原来咧，噔噔， 好啦， 我最屘做到呢个出嚟。 但我想讲咧， 我做到两只手指尾。 但我想讲咧，即系我哋睇到嗰个片段嘅时候咧 ，uncle 咧做得好好噶， 快噶， 系啊，系有人赞我话阿祖终于做到， 系啊，阴公真系。 嗱，所以咧啲好简单嘅手部动作咧，大家可以咧即系得闲玩下啦，你同啲细蚊仔又可以喺屋企玩下啦。同啲屋企老人家玩下呢個動作都幾好 嘅。呢個咧佢就話可以睇到你哋嗰個手指同埋腦部嘅協調啊。可能開頭做嘅時候咧，大家個速度會係好慢，好似我咁啊，甚至做唔到嘅。 練下都得噶啦。 係啊，但我見到好多人同我哋打氣，好明顯我哋三個今日真係做得好衰。 我哋最尾一齊做一次睇下做唔做到啦。 即係手指嗰個， 即係 大小指伸縮操。 我哋睇下可唔可以一齊做到咧？我哋而家預備啦喎。 我哋要做到幾多下為之一齊做到啊？ 做三下啦，起碼。喂，而家有邊個開始先？點樣開始先㗎？ 向左邊先啦。 哦，而家咁樣先。好，我哋试下咯，二三一，得唔得？成唔成功啊？ 成功，我成功。 第一下好，第二下，第三下，我都成功啊！我都就第三下， 我好问，不过都叫做到。希望大家平时咧都做下多啲呢啲手指。 喂，越做越得啊！ 系啊， 越做越得啊！ 越做越得啊！ 系你真系好似越做越得咁 样。但系咧，我捻到只手指就烂咁。 我话你知，我隔粒底都惊抽筋。我做到嘅时候，成个人好 tense。但系呢一个操咧，你已经系大家咧可以好舒服咁样嘅。多谢大家对我哋嘅支持同鼓励啊！ 我知啦， 不停话我哋有进步， 你 好感动啊！ 你叫得做手指操，越做只手指就越粗咯。 哇！咁女士唔好做咁样系咪啊？ 好啦好啦，我哋有 协调啊。 系啊，我哋喺直播时段又同大家告一段落啦，听翻只左右手先啦。 凸显了国家安全的缺口，港区国安法堵塞了相关的法律漏洞，从制度上为国家安全提供保障。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港区国安法列明行政长官担任香港特区国安委主席，有权指定法官审理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大部分案件的执法、起诉和审判亦是交由特区政府负责，体现了香港是实行行政主导而三权分立不是基本法的原意。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数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测是天晴，下午天气酷热， 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37点，跌434点，总成交金额1,02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5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1点，跌23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23蚊，跌18蚊；阿里巴巴238.8，跌15.6；中芯国际40.05，跌1.9；美团点评197.6，跌8.4；小米集团16.3，跌7.4；吉利汽车18蚊，跌1.06；港交所355.2，跌6蚊；银河娱乐53.4，升2.55；中粮肉食2.99，跌3.1；京东集团239.8，跌15.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73，瑞士法郎8.231，澳元5.382，加元5.692，新西兰元5.066，欧元8.7937。每百元对港元7.2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459。日经平均指数报22,554点，跌230点。港金现价报16,630蚊，跌8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7.68美元，卖出1,798.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快线有意外啦。咁由于红隧嘅九龙出口咁有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香港去九龙咧比较挤塞。咁过海嘅情况，告士打道啦，排到去中环广场。咁而告士打道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排到管道中间。咁另外啦，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日荔枝角消防局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长沙环警署噶，就系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日荔枝角消防局啦，快线有意外，咁龙尾排到去长沙环警署。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虹桥的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虹桥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咁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花园道口；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下日心乜分，周日节目玩得好开心。 迪斯阿摄，夏天究竟睇咩戏好啊？ 哦，咁梗系睇《 惊人年》啦，《海镖游》。 唉， 计我话梗睇艳情片啦，眼睛可以食冰淇淋啊喂！ 都唔睇。 咁你想睇咩啊？ 梗系睇功夫片啦、啊！你唔见啲功夫片男主角咧，全部唔着衫嘅咩？哇，好亮啊！ 二台看先，啊唔系，系二台院线夏日清凉版，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准时声演。 哇，好亮啊！ 喂，你着翻件衫先啦。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 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啦。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轻谈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 Evergreen。 九十年代陪你通宵轻谈的主持有他啊， 我是郑子诚，恭祝轻谈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报报天气先，报报天气先。 哦，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吓，咁头先动完手指之后咧，我哋又要嚟到我哋另一个环节，司机大佬，大家好。 系，系咪动动脑筋啊？系、咪大家想动动脑筋先啊？系、啊，好啊。 唔系唔系，即系讲紧嗰个的士啊，而家。 哦，系啊，我哋先讲的士先好啊。嗱，我哋真系要大家动动脑筋啊，因为嗱，话说的士就当然系其中一类喺疫情之中高危啦，咁所以已经有嗰、那个。个叫做群组检测咧，都话如果你的士司机咧，有得俾你检验啦。 其实而家先，因为即系群组叫做有的士大佬咧，佢爆发先至话咩？但系之前系讲紧的士咧，系咪系讲紧的士系比较安全啊嘛？记唔记得啊？因为公共交通工具多人啊嘛。 其实都冇噶，嗰一轮你谂下的士都好惨淡咧，就因为大家觉得点都危险啊，仲要系一个车厢咧细好多啊嘛。咁、嗱，总之唔紧要，今日因为主要唔系讲疫情嘅，系啦，系讲咩咧？系要讲你有啲咩隐情啊？私隐嘅情形啊，咁咧嗱，之前我哋已经讲过啦，就是、有 一个礼拜都有两条片啊， 系啊，诶，嗰条片就当然就讲紧话，即系嗰对男女喺后边咧，即系实在太亲昵啦，咁结果咧就俾人哋摆咗上去之后咧，就搞到轩然大波咧，嗱， 真系好犀利嘅，其实 系啦，嗰次我哋 都冇埋啊， 系啦，工都冇埋啦，咁当然的士司机 啦，因为冇直接话嗰个男士就系我嚟嘅，不过咧，大家即系尝试起佢底嘅话，诶，会唔会系呢一个啊？咁喺上个星期五嘅时候咧，即系公司就讲咗啦，呢一位佢哋公司嘅高层啊就诶离职啦，咁样 离职咯，嗱，咁呢度一条片啦，咁啊大家仲记忆犹新啦，咁咧琴晚我就见到。有第二条片 share 出嚟咧，咁、但系我 又系咁火辣啦， 冇，今次咧就一个人嘅咋，咁咧仲要嗰条片咧，因为咧我冇留意到佢咧究竟系咪真系呢两日发生嘅，总之摆上网咧，起码就琴日我见到就开始有人喺度 share 咧， 镜头系影住乘客啊， 系咁样嘅， 司机定系点样 嘅，系咁样嘅，佢大部分嗰条片咧，我琴日见到差唔多有十零分钟到啦，佢、大部分时间咧其实就净系影住咧司机嘅啫，佢就净系收声， 系 佢就影住司机。可能净系用佢嗰、那个即系嗰、那个 镜头， 嗰、那个镜头净系录到声、因为佢镜头望前面噶嘛，就录到声。但系佢咧，但系佢前前后后咧，譬如佢接呢一个乘客上车嘅时候咧，佢有影低到嘅，系、啦，因为佢车 cam 向前望嘅时候咧，嗰、那个乘客就喺度截车，佢、就影住咗佢 个 样，影住咗人哋个上车， 睇到嘅都睇到样嘅，冇格仔嘅， 冇嘅。咁然后到落车咧，佢唔知点解咧，好得意，最尾咧影住好似系佢后面。俾錢嗰個樣子，所以就暗好多個光位咧，即係話咧，其實你如果你要辨認到事主個樣咧，係睇到嘅。 Okay. 好啦，咁但係呢條片咧就得一個人嘅啫，佢冇咩同伴喺度。 係，明白。 咁所以咧就唔係話情慾片。 咁有咩事情咧？點解呢條片又咁多關注咧？ 呢條片咧就好極致嘅，分開兩大嘅反應嘅。我琴日咧我唔係完整睇曬，我跳啲嚟睇，跳啲嚟睇， 因為太長啦。 係太長啦。咁但係咧我得到兩極嘅反應咧，我哋可以先講個反應嘅。有啲人就話。假啦，演员嚟嘅，佢唔算系真 嘅，做马嘅咁 样。系啦，但系另一类咧就会觉得话，哇，应该都系真嘅，而且就话咧，如果系真嘅话咧，我哋都好似了解咧多咗一个咧佢哋嘅需要啦，咁样。好啦，咁啊，首先好两极， 咩需要？ 好，系真系了解佢哋嘅需要，咁好两极。咁究竟条片系做咩嘅咧？佢就话咧，佢接载咗一个女乘客上车之后咧。 佢女乘客咧好快地咧就已经喺度大呼小叫啦，同埋咧就不停话。喂，你点揸车噶？过佢啦，左线啊 ，cut 左线啦，过佢啦，过快啲啦！喂，你点啫？你个牌边度考噶？咁样就讲呢啲嘢啦。 咁似我上车嘅。 系啦，咁但系咧个司机咧个对话咧， 有时我都系 就令人哋觉得咧真定假噶，就系头先个反应。 司机讲咩咧？ 个司机咧全程啊，如果你当佢讲咗一百句说话嘅话咧，佢有九十。句说话系不停讲，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嚟啦嚟啦，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 哦，即系不论嗰个乘客，嗱，我就咁听你头先用你嘅声音去演绎咧，我觉得好似一个港女咁样嘅，俾人哋就归类咗就系话，快啲啦，过佢啦，爬头啦，你识唔识揸车嘅呢个牌？ 跟住你就点答？ 佢就不停喺度话，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系啦。譬如佢第一段一开头咧，开头啲人以为笑片嚟噶，因为点解佢话？司机你拍硬档快啲啦，得唔得？ 我帮紧你，帮紧你， 系啦，佢系帮紧你，帮你。嗱，睇下，我保证快过前面嘅单车。 哦，即系司机咁讲。 系啦，咁你又咪搞笑啊？即系你系咁样答佢。 嗱，你就咁睇嗰条片嘅时候咧，司机嘅车速系咪一个合理嘅车速？ 合理噶，其实都正常合理噶。咁佢真系佢后边仲有啲好开嘅对话。你睇你得嗱，我小巴都过埋啦，几快咁样。 O K， 即系笑到咧，咁但系去到 真 系好似系咪好似好假咁啊？跟因为后来咧，佢中段咧个女仔咧不停喺度尖叫啦。譬如佢不停喺度質問佢， 飲醉酒啊佢 冇啊，唔係，因為佢話呢個牌點考㗎咁樣咧，跟住個司機又答佢話唔係嘟嘟駕駛學院考咯，跟住佢話你係咪玩啊？我話咁你問我牌邊度考翻嚟啊嘛，我咪同你講我嘟嘟駕駛學院考咯， 妙咪妙答嚟嘅兩位都係 咁咧，但係去到最尾咧就有啲揭露咗咧，大家好似覺得似曾即係覺得深入咗啲啦。佢就個女仔咧就話自己精神壓力好有問題，然後就話咧你要幫我啊，我十夜晚十一點之前我一定要趕翻屋企。咁、樣， 咁當其時係夜晚嚟嘅， 夜晚嚟嘅。咁咧，總之佢成個故仔咧，大概就前面咧，你明明覺得好嗨嘅，佢不停喺度咧無理取鬧啊，又要求你行快啲，行左線，行右線。咁然後個司機又唔知點解，哇！真係好似即係冷面笑匠咁啊，幫緊你，幫緊你，幫緊你，係幫緊你，幫我過咗個單車啦，見到啊咁樣啫。點知去到最後又講呢啲嘢出嚟喎？咁所以咧就好兩極咧。有啲人就话觉得成条都系假啦，佢话有乜理由咁嘅对答噶？咁但系另外一啲人就话，喂，佢可能真系精神压力 有 问题，有 特别需要嘅， 系咪有嘢要帮佢啊？咁样 即系假嘅意思，即系有稿噶啦，系咪？ 系啦，系啦， 作嘅， 未必系。 其实好难噶，因为你仲要全程咧，即系都几犀利咁样。咁所以嗱， 我估另外一个讨论点咧，即系除咗佢究竟呢条片系真定假，呢位女士系咪有特别嘅需要？ 有精神压力嗰啲， 但我估都走唔甩，大家就系会话。呢啲片又擺咗上網， 啊、 而且係見到咧當事人嘅正面，佢個樣子清楚嘅，即係一而再再而三都有類似嘅情況出現，就係、是。啊！我哋究竟搭車嘅時候，私隱仲喺咪度咧？ 冇錯， 你唔好理呢條片係真定。如果你話係假嘅，咁我都講啦。如果呢個係一個真正嘅例子嘅時候，我估呢位事主冇諗過會俾人拍低，甚至冇諗過咧，甚至唔知道，亦都冇諗過，就係條片會擺咗上網俾人哋公審添。係 啊，即係雖然而家你話個公審就即係唔一定全部負面咧，但係你話齋，喂，我冇諗過嘅喎。 係啊，同埋我呢啲 artist 嚟㗎，你拍我收錢，我出鏡費啊。 係啊，嗱，所以咧，其實今日咧，我哋。真係好想同大家講下咧，唔係討論呢條片啊，即係個重點唔係呢兩條片，唔好再講嗰個情慾片啊，或者呢一個即係所謂港女片，反而咧我哋真係大家都諗一諗咧，就係話你講得啱。既然我哋大家都唔係明星，請問係咪就代表我哋咧搭的士或者搭呢啲主為的士啦？因為其實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就少啲嘅，代唔代表就係我哋完全就唔需要擔心我哋嘅私隱就俾人侵犯咧？嗱，而家。故事就话俾你听，唔系咯，嗰对情欲短片两次啦。之前我哋咪话，即系嗰个所谓偷食男女咧，佢都唔系名人嚟噶，佢唔系安心事件，但系佢都会俾人哋影低啦，摆埋上网啦。 冇格仔噶，开头嗰条片，仲要嗰条片咧系，即系我哋上个礼拜讲嗰单咧，即系叫做情欲的士短片啦。 系咯。 九点几搭车，十点就已经 upload 上网俾大家转载啦。 咦，快手 啫！成件事系冇打格仔嘅， 系啊， 咁啊，仲系好似好多个一个角度添。 嗱，咁头先我豪仔引述嗰条片咧，即系如果佢系真嘅话咧，虽然冇见样啫，但系佢更加咩都冇做过，佢只不过不过佢就即系癫丧啲啦，所谓佢喺度大嗌啦，但原来又成段对话又俾人扒上去，仲要系见到佢喺边度落车啦，影到佢啦，同埋佢我冇记错咧，佢噏过自己话我住第几座系咪乜乜乜咧？佢话你、 哦、即系地址都有喺个声度出到 街，有第几座有讲过，哎、即系譬如呢啲咧，亦都有啲网友就话喂，好似唔系几好、啊， 真系 系啦。咁但系详细就即系你留意翻佢嗰个报道，我唔系每一秒睇晒，咁、我哋就要问呢个问题啦，系咪我哋普通人？ 我哋搭的士啊，搭呢啲工具嘅时候咧， 系咪乜嘢都要俾人哋？ 究竟你哋有冇防过？你哋有冇任何心理上同埋行动上系会想保护过自己嘅私隐嘅咧？ 啊，认真 有冇咧？ 我记得咧，啊，唔记得边个喺度讲咧，但系佢讲过呢句说就话就话，你可以选择嗰个车，即系如果有 CCTV 嘅，你唔想 系 去预防咯、啊。 但系冇用噶，头先我讲嗰条片咧，佢唔系 CCTV 嚟噶，佢系用普通卡 cam 咋。 佢影佢影緊條街，唔係影緊車廂外面。 收到你嘅聲，係啊，同埋而家咧嗱，你呢個就本來你啱嘅，可能你話你驚俾人拍低啫。 咁、你咪唔好上呢架車咯。 係啦，但係咁樣，你有冇防過一樣就係話咧，佢唔使錄低啊。 嗯， 佢引述翻你講過嘅內容。已经是等于将你冇谂过会爆出嚟嘅私隐就爆咗出嚟咧。嗱，不如我举个例子啦。 我得啦，有时系好简单啫。好多公司啊，可能佢去放 lunch 啊，约埋四个同事一起坐个的士，期间就喺度讲老细坏话，而你佢又知道你系咩大公司嘅话，咁已经系一件事。 我个真人真事嚟嘅，咁咧佢哋咧就系、是坐船， 嗯、 就咧总之由中环就唔知去边度啦。咁咧固定航线嚟嘅，咁咧佢话咧佢哋几个咧。就即系做老师界咧，就坐咗喺度，咁啊如常喺度讲是非啦。咁点知咧？ 如常喺度讲 正常啊，边个都讲是非啦。 系 啦，但系后来咧，当佢哋翻到学校嘅时候咧，佢就话嗰次唔系佢自己亲身嘅，佢就话佢哋啲同僚话翻俾佢听，佢就话咧有一次佢哋又喺度如常讲是非啦。过咗几日之后咧，学校同佢讲话：，喂，家长投诉我咁样。佢话投诉乜嘢啊？原来佢话咧，即系呢一条航线里边咧，就会有某一啲好多家长就住喺、 哦， 即系可能由 A 点就嚟呢度翻学。 咁你都知道老师都会咁答嘅时候，其他家长接送仔女都会啦。 最惨咧就系、是、老师咧系唔会认得晒所有嘅家长，但系所有家长都认到嗰个就 系 我老师啦。 仲要系咁，仲要系咁，佢话咧唔一定系佢认到你个样，但系咧佢话 你讲咩学校名？ 系啦，一嚟听到你讲学校名啦，二嚟咧佢话咧你每一间学校你总有少少配件啊饰物咧，虽然你话老师唔使着校服啫，但系譬如你话啊，佢有纪念锁匙扣咩都好咧，佢话原来咧佢哋而家好 alert 咧，就系话好容易俾人认到。咁但系当你好兴高采烈话，哎呀，那个校长啊好咸湿噶，日日都喺度咧，哦，大件事啦。 系 佢唔一即系你隔篱个家长听到就话，咦，你讲嗰个学校名咁熟嘅，跟住望一望，系我哋学校，我仔读嗰间，然后佢听到呢啲，佢话咧有嗰次就真系试过咧，佢就真系走咗去学校度咧， 家长有 就反映，系啦， 喺条街度 都唔知 讲 咗里边啲乜嘢，系啦。咁自此之后咧，大家咧即系佢话嗱。不是名人啦、但 是 不是名人啦，他仲要不是的士、但他就是防一样就 是 说你在公共场合如果你会讲一些容易被人辨认到 你身份的对话呢其实就好危险 㗎。我可以我自己嘅例子、我坐的士多啦。 冇错、 譬如有时放工嗰阵时上的士。咁都即係會多司機大佬，即係你一上車你就聽到佢都係聽緊二台嘅，可能就係聽緊 Made in Hong Kong， 咁可能之前就係聽緊我哋風中快活人㗎啦，佢認唔到我個樣，可能我開聲都會 聽到 啦，係咪？所以而家其實我，尤其是如果我喺廣播道上車， 係 我盡量喺的士道咧都唔會講電話。 冇錯， 如果我講電話嘅話咧，即係都唔會係啲太私人嘅嘢嘅，亦都唔會講翻工作上面嘅嘢嘅，因為有陣時唔知人哋會點閱讀。呢、這个系我觉得作为一个人啊，保障自己嘅方法，就譬如你头先讲，就是、另外一啲嘅朋友，可能老师啊各样嘢，我都有教书嘛。 系啊， 我以前有一个规矩俾自己嘅，譬如我喺何文田区教书咁样啦，尤其是嗰阵时我教幼稚园啊，更加阿嫲又识得我，阿爷又识得我，但我全部都唔识得佢。我喺嗰区嘅所有行为表现，只要喺街嘅话咧，我就会好 佢鱼蛋都唔得啊， 系啊，真系噶，你红灯你都唔够胆，即系话。死都等绿灯先至过啊！嗰啲，因为呢一样嘢咧，好似我觉得系个工作嘅一部分，系包埋嘅。 系啊，嗱，所以其实我哋又想问一下我哋啲听众咧，其实你有冇呢种警觉啊？我相信咧，十个有九个咧，佢一定会话关我咩事啫？我又唔系名人，同埋我又冇做核突嘢，可能佢会觉得话我冇摸嚟摸去。 系， 但你有冇谂过？你讲是非，你系有机会俾人哋辨认到你是非嘅内容咧，其实就好危险噶咯。 我甚至想问一下咧，有冇朋友试过咧？因为呢一个嘅原因啊，你上咗架的士系啦，出过事，你有经历，我想知啦。或者未出事，你上到的士嗰阵时发现，咦？ 佢不論係對住車廂入面個鏡頭啦，或者出面嗰個車 cam 啦，即係向住街嗰部都著咗。有冇試過因為嗰個車 cam 點擺，裡面嘅內容你究竟點處置啊？各樣嘢同司機有個拗撬。嗱，司機大佬都可以同我哋講嘅，因為呢件事我哋對於我哋唔係真係最認識了解。譬如我哋上次讀新聞嗰陣時咧，就會講到啦。嗱，理應咧嗰個嘅內容就唔係由司機可以點樣擺上網啊，係適當嘅時候或者需要嘅時候咧，先至攞出嚟用嘅。 係啊， 司機大佬，你哋嗰個狀況又是如何？ 但 係 司機大佬話我哋冇收過指引，佢話我哋唔識處理。 嚇， 係啊，上次新聞係咁講啊嘛。唔係佢個指引就話冇人同我哋講過咧，呢啲資料咧，佢話究竟係要邊個人可以執行啦，邊個可以做啦？跟住我望住話唔係啊嘛，咁都應該都知道唔擺得上網啦。嗱，就係如果你都係司機大佬嘅，你有冇認識你啲行家咧？可能你話喂呢個咧就真係好曳噶，好八卦噶佢，所以咧佢架車好鬼危險噶，知唔知你哋行家里面会唔会自己都即系有一两个系特别天文台咁样咧？ 系啦，即系 知呢啲嘢嘅。 凡事所有嘢可能都第一时间摆上网， 系 嘛？或者将啲文字内容都可以同人哋八卦，即系吓人哋嘅是非当系你嘅话题咧。 甚至乎咧，即系其实你见到咧喺唔同嘅公共交通工具里面咧，又越嚟越多 cam 喺度嘅时候， 冇错。 作为乘客嘅你啊，个心觉得舒唔舒服嘅咧，尤其是有过一啲开心或者唔开心嘅经历嘅话咧，欢迎你打电话俾我哋，同我哋分享咯。 系啊，电话号码 1872388，司机大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讲下，你对于喺公共交通工具，尤其是的士，你嘅私隐度， 你自己有冇做啲防御措施呢？ 各位司机大佬，亦都可以讲下你哋嘅情况，见到啲咩事情，系咯，好少离谱， 388啦。 It's a classic me mistake. Someone gives me love and I throw it all away. Tell me, have I gone insane? Talking to myself, but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Cause you let go, and now I'm holding on. I guess you don't know what you got until it's gone. Sometimes you gotta lose somebody just to find out.Tell me it's too late. Hearts are made to bend. Baby, please don't let me break it. I knew I should have stayed. Cause now you're moving on.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Cause you let go. Now I'm holding on. I guess you don't know what you got until it's gone.Sometimes you 记，我放假，厨房你哋搞得掂吗？ 大厨，你放心啊，没有你并无挂念，厨房安全守则我哋背好晒噶啦。 搅拌机、切割机嗰啲机器一定要经过训练同埋授权嘅人士先可以使用。 但我担心你哋嘅衣着咧。 唔使担心，我哋会着晒防护装备保护自己，所以你安心放假啦。没有你并无挂念。 咁就好啦，得闲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厨房工作想安心，跟足守则要认真。我是 Jenny 吴若希。 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你有冇试过咧喺的士啊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咧，即系你发现吓私隐就吓不保咧，又或者你会自己点样保障自己喺嗰啲地方度系咪讲笑啲是非咧？ 各位司机大佬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嗰啲人讲嘢真系好离谱噶。 1872388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教育局向全港学校发信，表示学校需要在两三日内完成所有考试，或然后取消部分考试。又要求学校除了考试之外，要由听日起暂停所有的校内活动两星期，包括补课和课外活动，直至今个月28日。相關安排亦都適用於提供非正規課程學校，包括補習學校的面授課程。教育局又說，如非必要，所有的學生不應回校。教育局表示，部分的學校和幼稚園的新學年會在8月開始，明白學校、家長和同學都希望盡快知道新學年的安排，局方會同專家和業界保持緊密聯繫，並且因應疫情發展盡快敲定並公布新學年的相關安排。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說，港區國安法列明行政長官擔任香港特區國安委主席，有權指定法官審理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大部分案件的執法、起訴和審判亦是交由特區政府負責，體現了香港是實行行政主導而三權分立不是基本法的原意。谭耀宗在个网上论坛上表示，二次回归中的人心回归是重中之重，但不少青少年都没有国家意识，反映国家安全教育仍有不足。他又说，港区国安法公布之后，多名反对派的核心人物都退出政圈，有人改口支持一国两制，亦有港独组织解散或者潜逃海外，反映港区国安法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有讲法指港区国安法影响投资信心，导致资金外流，他认为这些言论都是罔顾事实的主观猜测。陈茂波出席的网上论坛的时候说，客观数据显示，今年4月以来港元汇率持续靠近7.7港元对1美元的强方区域，并且多次触及强方兑换保证，金管局至今已接到超过总值1000亿港元的美元资金流入，港股走趋转强，反映香港不但没有资金外流，反而持续有资金流入，强调港区国安法可以维持香港投资环境稳定。陈茂波又说，过去一年香港社会承受了暴力打击，都出现分离主义，凸显了国家安全的缺口。港区国安法堵塞了相关的法律漏洞，从制度上为国家安全提供保障。两名男子因破坏轻铁站被裁定刑事毁坏罪成，判监4星期，两人申请保释等候上诉，在屯门裁判法院获准以各以10,000元担保外出，期间不得离开香港。屯门轻铁青松站去年9月被人破坏，两名分别23和24岁的男子之后被捕，被控与另外两名男子在轻铁青松站内破坏一部八达通的入闸机。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下午天气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35点，跌436点，总成交金额10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5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11点，跌237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22.5，跌18.5；阿里巴巴238.8，跌15.6；中芯国际40.15，跌1.8；美团点评197.7，跌8.3；小米集团16.28，系跌7.6。吉利汽车17.92，跌1.4。港交所355蚊，跌6.2。银河娱乐53.55，升2.7。中粮肉食3蚊，系跌3毫。京东集团239.8，跌15.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18，瑞士法郎0.942，加元1.362，人民币7.011。英镑兑美元1.256，欧元兑美元1.135，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654。日经平均指数报22,568点，跌216点。港金现价报16,63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8.32美元，卖出1,79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点啫？呢排你系咪撞翻啫？ 写今次 demo 的时候特别提及重遇前度的感觉，更加将这种感觉保留成为他新歌的重点。作曲 Ega， 填词何方，编曲何炳信，监制舒文。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Ega， See you next time。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唉，店长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何威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周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谢谢你，谢谢你，司机大佬，大家好啊吓！ 你头先讲 谢谢你咯， 点解要嘅？ 佢个歌系咁样嘅，你听唔到嘅咩？ 哦 ，OK， 你不知道 我唔知道、啊、真系。 哎呀， 我只知好热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吓，3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4%。电话号码18723888。我知道已经有啲嘅司机大佬咧，准备同我哋分享今日嘅题目啦。 系啊，嗱，我哋真系特别呼吁啲司机可以打上嚟咧、啊。你哋有冇知道，即系你哋啲群组啊，或者你哋有边个行家咧，就特别八卦嘅，特别多片录低嘅。 系。 咁可能你可以同我哋讲下。 攞嚟每日咧，我哋吓茶余饭后出嚟，喂，今日。 載咗個咩喎？喺度講 係啦，又或者調轉咧，可能會唔會啲司機大佬咧特別打嚟想講就話：哎呀，真係好離譜咧！上次聽過佢哋講啲咁嘅嘢，都唔知幾想爆出嚟啊！嗱，即係會唔會就有一啲咩主題係會令你覺得咧，即係唔講唔舒服嘅？ 係啊。我過唔到我自己，我點都要同一個人講。 係啦，又或者你而家你描述都得嘅，你見過啲咩咧？好離譜嘅場口咧，咁即係我哋認唔到個人咪得咯。你可以話翻俾我哋聽咧，等大家都知道，喂，原來大家可能喺車廂度咧，真係忘我得太緊要啦。 啊， 係啦，所以你真係可以 講我哋三個喺車廂度講過啲咩？但我哋咪後講，其實我哋三個都幾穩陣。 我哋好穩陣㗎，真係啦。 所以假名會出現 嘅，都保障大家。 係有啲市民都可以打嚟咧。 我都想啊，我好想聽下嗰啲乘客啊，即究竟你哋會。見到啊有車 cam 嘅話咧，你會唔會刻意即係避忌？ 驚啊，係 有冇一啲開心或者尤其是係唔愉快嘅經歷發生過嘅話咧？ 冇錯， 歡迎你打1872388同我哋分享。 好啦，電話旁邊有呢位朋友，佢係小生啊。 小生你好， 係你好啊， 你好啊，係 啊， 啊， 喂，你係司機大佬嚟㗎係嘛？ 係啊，係啊， 係啊，係啊，喂，有咩有咩講嚟聽下？ 你有幾多部 cam 啊？我想問下。 因為本身我都有裝車 cam 嘅，咁就自其實就自保多過八卦嘅。咁嗰、那個咁嗰個依家啲車 cam 就可以前面又錄一齊錄埋入面嘅，咁就接咗個 mon 就睇唔到嘅。咁有咁咧，通常有陣時依家戴咗口罩咧，多靚仔靚女嘛。咁有陣時有啲女士啦，咁除低咗口罩，咁啊好靚咧，我哋就自己會分享翻自己個頻道。 OK， 即係開心 share 啊！ 系啦，就即系譬如话，哇，嗰个除咗个口罩，个样 O K 喎，咁样，咁跟住就自己喺 WhatsApp 度 send 上去啦，大就会 O K 嘅，就唔会抌出街嘅。咁有阵时夜晚星期五六啊最多噶啦，咁啊酒吧、国事佛台啊嗰啲咧，嗰啲地方啊，咁啊车嗰啲出去饮完酒嗰啲嗰啲情侣啊，咁通常一上车就亲热噶啦， 好热情嘅， 情不自禁系一定啊，就唔会话去到太过过分咯，因为有阵时我哋会出声咯。 Okay， 你哋会点出声啊？系啦，我同阿展都好奇怪。你哋会点出声啊？ 唔好意思啊，呢度的士嚟噶，咁样咯，即系咁讲句，咁就明噶啦。 唔系先，咁你喺乜嘢？嗱，即系你都有时间去望住佢哋，望个导航镜望。 听到声 啊 嘛。 哦，即系可能佢嘅声已经系去到一个地步，就系唔出声唔得啦。 系啊，咁佢会提一提佢咯，话出边会望到啊，位度的士嘅装亮少少咁样咯。 咁、啊、你有冇温馨提示、啊？ 但你有冇同佢讲我有车 cam 噶？即系你用呢一个方法去提醒佢啦，有冇？ 佢会第一时间去望咯。 OK， 咁但系佢望到佢都照有呢个行动。 望到跟住就会整一整就坐翻好少少，即系唔会再话十分过分咯。 Okay， 即系其实佢哋都有清醒嘅。 啊！但亦都有啲真係唔理嘅，試過有一次咧，講冇得㗎。咁 小心 啲、 啊，你講個酒吧附近嗰啲位置 OK 㗎、啊、啦。 你唔好講，如果識嗰隻人咁， 係啊，你唔好講名人個名嚟喎，係啦。 唔會，即係譬如三個人上車，原來係唔識嘅。 哦。 咁啊，之前唔知嘅，咁啊，先去 A 點再 B 點。 係。 即係佢哋自制嚟掹得啊？ 唔係。开就一个截车，跟住一上咗三个，咁啊就先去 A 再去 B， 咁啊跟住就拉屎去 C， 咁拉屎去 C 嗰个就男仔嚟嘅，跟住就落晒车咧就开始讲第二啲嘢啦，就同我诉苦，就即系讲话，依家啲女仔点解会咁， 即系点啊？即系点啊？ 其实佢即系点解明明可以，点解又要咁矜持？即系玩 我， 即系嗰个男仔同你诉苦啊！ 我明，即系佢所谓诉苦就系话，佢以为今晚可能有得 one night stand 嘅，点知就冇。咁嗰我所谓话三个都唔识咧，即系可能佢系求其喺条街度谂住，有冇机会 pick up 到一个女仔？点知个女仔就冇下文俾佢。佢就喺度同个司机诉苦，就话点解啊？佢个扮矜持应该俾我啦，咁样。 哇，咁都得啊！ 哦， 佢就话知道佢住港岛，即系知佢住 O K 嘅楼，但系我两个住嘅地方就都唔系咁 O K 嘅，即系始终嗰个地方落车咧，好似打个游花园嘅开头我都惊地嘅三个人，即系佢开头落去嗰个区，又话唔好啊，司机前少少啊，嗰个灯口啊，都系唔好再转右啊咁。咁啊算啦，咪咁样去到落。即係最終先知，原來係咁嘅情形。 咁啊，同嗰個男事主傾偈咯，佢就話因為原來佢咧就一個拍咗好耐拖嘅女朋友散咗。 哦，哇！佢同你 依家啊，佢同我講咯，佢就尋求，我問佢你係咪喺度尋求緊嗰個替代品？佢話啊，你又明嘅師姐， 係 我話大家都男嘅，點會唔知啊？即係同我傾偈咯， 好犀利。 Brother， 即係其實你係做埋，你係做埋輔導員喎，社工個角色喎，真係係 咪啊？ 跟住佢好開心，落車就直頭唔使找咯。譬如一百幾廿蚊咁樣，二百蚊唔使找咁樣。 係。喂，但阿小生，我想問一下咧，你見到同行咧有咁多啲片放過出嚟咧，譬如你都睇到呢個禮拜嗰個所謂情慾短片啦。咁啊，頭先我講嗰條，唔知道你哋有冇睇過咧？就係話嗰個的士車 cam， 係啦， 第一手添啊。 係啦，嗱，喂，我想問一下你哋自己作為行家咧，你見到呢啲片流出嚟嘅時候咧，你嘅感覺係點嘅咧？ 即係 你反應如何 咧？我哋始終都有每一大輪嘅，我哋自己就講好多就話唔可以公諸同學，即係唔可以擺喺出街嘅，一定係自己人嘅啫。 係， 咁啊睇完出街要刪除噶啦。 OK， 咁我哋都有遵守嘅，我哋幾玩嘅啫。係，咁其實有啲嘢科技令到你冇曬私隱咯，有時係可以好進步、好方便，但係都即係好似咁，我哋揸車車 cam 影咗，我哋揸車揸得唔好都擺上網公審啦，跟落我車廂入邊有啲。佢哋覺得好有趣嘅嘢擺上網去公司同我一樣啫嘛。 係係係。 咁但係我想問啊，的士行業咧有冇一啲嘅指引咧？即係老譬如租車俾你嘅車主有冇同你講話有啲咩嘢？ 暫時未。但佢之前唔係話如果你裝嗰、那個閉路電視咧，佢講到明話佢儲存嗰啲係愛嚟譬如話同乘客有爭拗嘅時候先用 啊嘛。以備不時之需先至會用。 係咯。 時可以使㗎，嗰啲車廳你佢如果佢話需要嘅，咁咪照唔落標，照計住時間。 系 咯， 系啦，但系佢唔应该系预咗，譬如你有啲即系嗰啲咩情欲画面咧，佢唔 或者开心 share， 佢唔系爱嚟攞呢啲牌， 知噶， 系 边个佢啊？ 拍自己本身都冇上心，唔知噶， 啊唔系梗系啦， 会去到咁严重啊？ 唔系我知啊，而家讲紧个的士大佬咧，其实应该佢哋知道呢个 CCTV 唔系爱嚟俾佢咁用噶嘛，系咪啊？ 系啊，但始终你一样咪发扬人，实有啲唔好嘅人噶啦。 系、哦、 啦、 啊啊， 所以呢个就比较曳啊。所以有阵时你见到咧，喂，咁如果咧嗱，你用你哋行，你系做揸的士呢、這、一个即系专业咧，你可唔可以提一提醒啲乘客咧？其实上到嚟的士 车 厢咧， 系啦， 嗰、那个所谓嘅私隐啊，同埋自己嘅即系私人活动咧，有咩地方要检点咧？ 即系譬如其实讲是非就冇所谓嘅，因为之间讲公事嘅是非，咁譬如讲啲敏感嘅话题，梗系唔好啦。即系好简单，譬如你依家整到咁，即系讲到话咁严重嗰个政治咁讲啦。咁有啲立心不良嘅，始终会有呢啲人嘅司机咁摆咗上网，咁你对自己已经唔好啦。 啊，系啊，真啊，真啊，系啊。 即系一嚟慎言啦，咁要言行嗰啲更加要，因为公众地方始终呢样一定系要自己去做翻好噶啦， 系 讲噶啦。 始终都系公， 最紧要系公众。总之。唔好谂住系车厢冇嘢咯，总之车厢都系一个公众场合。 我认同啊， 就算个车厢冇 cam， 隔篱架车见到咁样都会影你，攞个电话即刻影你啦。 不论系言行举止啊，都要审慎。 同埋即系唔好以为的士大佬咧，佢喺前座揸紧车嘅时候咧，佢冇乜表情，又冇乜反应，仲好正常对答啊，东隧定西隧啊嗰啲。其实佢系 咩都睇到晒啊，真系。 系咪啊？ 多谢晒小新你嘅电话。 系啊，小心啊，仲要各位要小心。 Thank you. 好好嘅温馨提示。 系啊，同埋我觉得小新呢个电话佢都好正啊，即系见晒所有嘢噶啦。 系啊， 争在嗱，你遇到个好嘅，好似小新呢个咧，佢就变咗社工咧，仲会辅导翻个男仔。啊，你做咩？你咪追求咩替代品？ 系 你如果遇到个衰嘅咧，佢引你讲完之后咧，你段片就摆上网噶啦。 系啊， 喂，真系你段片就变咗系咧一个周围猎艳嘅少年，就俾人哋摆上公审咯。你睇你撞到咩人？ 嗰、那個對話 係啊！你睇你撞到咩人㗎咋？傻仔啊！ 就算係咁講，就算我哋話小心佢同佢啲行家係唔會擺上網。但其實嗰樣嘢都真係有開心 share 㗎。 有㗎，呢、這個 大家 要自己知啊！ 即 係 其實嗰樣嘢，大家都要真係有一個心理準備，好似小心頭先講最尾嗰句咁樣。的士都是一个公 众地方， 系啊，公共交通工具嚟噶，唔系净系你一个噶，同埋你知道真系会 keep 到 record 噶，所以大家真系司机就咁样讲啦吓，再听下我哋下一个电话，我哋系会点讲系咪？ 系啊， 听首歌先啊， 听首歌先吓，唔好勉强啊，别勉强啊，佢系阿 Jam 同埋周兴哲啊。 也别追究最后谁先放弃了谁，在相爱的 滋味，越抱紧越心碎，只能怪我们不是天生一对。 至少证明我们爱得多么纯粹，才会把彼此都爱到伤痕累累。原来回忆再美，不过一场误会，就让它一去不回。 别勉强，总想到 不是对承诺坚强， 也累了， 你哭了， 夜深了， 还醒着，我舍不得让你再勉强， 你知道我如此坚强， 孤独我早晚会习惯。再让我们都受伤， 别勉强，总想到不了的远方， 爱不是对承诺坚强， 你累了， 你哭了， 夜深了， 还醒着， 我舍不得让你再勉强。 要谨守岗位， 我哋做事认真，无论全职兼职，绝对唔会开开下咪抌低听众唔理离开直播室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风骚快活人。 豪仔啊，阿祖呢？ 啊，好似有网购，佢出咗去收包裹喎。 系风骚快活人，真系一个谨守岗位嘅节目。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首先我收到咧有一个即系网上面咧为某一间餐厅咧告急嘅一啲即系文宣咁样啊。 餐厅都要告急，就系因为疫情底下佢哋做少咗生意。 系啦，嗱，但系咧佢个大环境一定系咁啦。咁可能你话咁有咩好告急咧咁样？但系咧佢零零四四咧系个环境咧，即系佢嘅位置咧系同一般嘅餐厅都唔同嘅。香港有好多呢一类型嘅餐厅咧，的确。是因为呢个情况之下咧，佢个告急牌咧，其实都即系打得比较紧要啲嘅。 系系系， 佢就唔系一啲所谓嘅公众地方，唔系啲大街小巷啊。 私房菜 又唔系私房菜，而系讲紧咧大学里边嘅嗰啲 canteen 啊，嗰啲饭堂咁样。因为咧，我见到其中一个咧，佢写就话咧，即系系九龙塘区嘅大学啦。因为我唔知佢最后真唔真啊，费事讲咁仔细。因为九龙塘区嘅其中一间大学咧，就话佢嘅 canteen 咧，好似 都中过咯。九龙塘区嘅话， 系啊，得两间啫，系啊，就自己估啦。佢就告急，咁佢原因系点解咧？佢就话嗱，就咁样嘅。一嚟疫情就固然系即系会有啲打击啦。咁然后另外一个咧，原来佢就话咧，自从即系旧年成个社会运动咧，喺中后段咧，啲大学校园因为成为咗即系所谓大家聚集嘅目标啊嘛。咁啊，过咗嗰个风波之后咧，但系全部就变晒咧 secure 就会喺个门口度把关。咁咧，你系即系在校生嘅，你就自然可以 show 学生证入到去啦。咁但系譬如咧，好似我咁样，我毕咗业嘅，我无论系边一间都好咧，平时你入得去嘅。 系啊，我哋有我自己唔系喺浸会度毕业啦。 系啦， 但我都有试过去浸会入边度饮茶， 系啦， 同埋食 canteen 啊， 冇错冇错， 我多过一间都有去过，点一班同事佢都有，因为本身之前咧系招待外人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咁佢就话咧，即系但系而家咧，你如果想入一入大学校园咧，譬如你有啲人特登去中大噶、中大啊或者科大咧，直情话望到个海好正噶嘛，我都试过去嗰度、 那个打卡位添啦，中大嗰个位变成 系啦，咁但系咧，佢话而家好多大学咧，你入到去都要拦住啊嘛，譬如我上次亲身经历咧，我就话入去办啲手续咧，我就同嗰、那个。即系教务处职员哥话，但系呢个我点入嚟啊？即系我系咪一定要揾你哋带我先入到嚟咧？佢话又唔使嘅，不过你而家可以咁样，你系咪听日嚟啊？哦，听日嚟，你就上我哋个即系教务处嗰度咧，你就 download 个 QR code。输入你嘅即系出入时间啊，或者日期啊，哦，你话七月一号两点钟我就要嚟咧，佢就要即系生成一个 QR code 俾你，咁咧你就自己 download 咗咯，然后你入到门口之前咧就同个 secure show show 呢一个 QR code 就可以俾你入啦， 系啦，佢要确认你系哦，你今日系得到预约。 系， 你就可以入到嚟啦。 我想问咧，系咪一定要系救生先至有机会攞到呢个 QR code 咧？ 你系要有特定目的啊，你系有相关，即系 我想去帮衬下间， 应该唔得啦，应该唔得啦，所以佢 嚟买外卖都唔得。 系啊，佢而家 公路 canteen 都要告急。 你谂下，我之前啊，我够想入去啦，但系我冇目的噶嘛。如果我入去嘅话，你做咩？我入嚟借厕所。我以前试过噶，你大学咧，如果你喺啲即系附近地点咧。你可以入去借厕所啊嘛，咁但系而家唔得啊嘛，咁佢就话咧，佢话系啊告急啊，佢话由即系抗争运动啦，到后来嘅疫情啦，个人流越嚟越少啦，咁啊时间咧亦都好难再告急啦。佢话仲要系咧，本来啱啱复课，跟住又停一停，又复课又停一停，总之好多嘢咧，佢话可能咧就嚟嚟都会做唔住啦。跟住我就即刻谂，除咗大学校园咧， 系 譬如机场可能都系同样嘅，因为机场咧以前。你閒時可以走入去咧，佢有餐廳，你可以食嘢噶嘛。咁但係而家無論係送， 同埋講真咧，就算你唔係要靠本地消費啊，機場本身人流咁多， 係咪 先？即係講緊喂，日日咁多人啊，出出入入嘅喎，係咪？淨係計佢哋啲員工啊，即係都可能會去嗰啲大堂嗰度去食嘢噶嘛。佢哋嘅生意唔優，但我諗呢半年呢一年咧，其實都真係對佢哋嚟講都應該喊曬噶啦。 有時咧，即係譬如當然啦，航班有得飛嘅時候，係又減咗好多，淨甚至停擺咁滯啦， 係咯，即係全部停擺。 咁之前我哋譬如會送可以送機噶嘛，咁佢之前又暫停咗，如果唔係當事人就唔可以去機場噶嘛， 冇得入去。 即係有時去送完機之後，可能都話喂飯店咁山長水遠嚟到，梗係去行下街或者食下嘢咁嗱，即係有時其實佢哋啲吃力啊。 其實我諗就算係咧，唔好話大學啦，中小學嘅小食部嗱，即係家庭式經營嘅，我成日都覺得佢哋。但系呢大半年，我谂 但我諗佢哋個租都仲要交㗎。但你諗下嗰樣嘢嗱，可能你會話，咁嗰個小食部啊，未必係話幾百萬生意大上大落咁樣，但可能就係嗰個家庭係啦，佢哋收入嘅來源嚟㗎啦，都真係有好多咁樣嘅小嘅商户啊，好吃力㗎。 嗱，嗰啲就叫做真係內憂外患咯，即係你無論咧出邊個市道幾咁好咧，佢受惠唔到嘅喎。即係點解我哋話咧，即 係大集團又可以申請好多政府嘅嗰啲叫做資助啊， 係嘅係嘅。但如果你係即係所謂係小本嘅，同埋所謂受惠唔到咧，就算你話佢出邊個疫情放寬咗咧，即係譬如早輪，咁但係佢裏邊咧，佢依然都係淨可以做翻即係有限人數嘅生意咯，即係可能其他嗰啲即係顧客就幫襯唔到咯。所以我真係唔知道會唔會咧有下一波咧，係咪真係名副其實告別校園時咧？即係究竟要 請天告別 係啊！我就想問，其實要做幾耐咧？即係呢一種咁樣嘅保安措施咧，都咁耐啦，老老實實係啊。 呢個真係unknown 嚟噶， 真 係 unknown啊，真係答唔到啊。同埋咧，即係嗱，今日時間唔夠咧，我覺得有機會咧，即係可以做下咧，即係大家成日都研究嗰個咧叫做食堂 canteen menu 大比拼咧。因為我頭先有個 friend 咧，佢就 send 咗個咧，就唔係大學嗰啲，佢就話啊，佢個仔咧去小學，跟住就唔知去咗第二啲學校，唔知我睇唔到個前頭參觀定咩咧。佢見到人哋個食堂個 menu 咧。實在太過豐盛啊！即係對比我哋以前， 唔可以淨係睇 menu 嘅喎。 唔係，但 係 個種類 先至知嘅喎。 但你起碼種類都多啲啊嘛！有機會真係同大家做一下咧，即係各個唔同學校嗰啲食堂 menu 嘅大比拼嘅真係。 好，係 啦，安心準備抗疫，聽日再見， 拜拜。